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6:09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有白元路喺星期二嘅早上，今日系2021年嘅3月9日早上嘅时候咧，都一样会陪住各位听众啊吓。出边系19度嘅气温啦，咁啊冇前啊咁潮湿啦，不过咧都仲有啲湿湿地嘅感觉嘅。咁啊，早晨啊吓，今日要准时起身出门口啦。 晨光每日一格， 星期二继续咧就系引动呢一个我哋引擎嘅时候，发动引擎。人咧成日都话不进就则退，我哋好多时咧都会做好多唔同嘅工作嘅时候咧，可能好多事情都会令到你觉得好困扰，原因系因为好多嘅事你都觉得唉好复杂，好鬼麻烦。尝试下呢一个嘅口诀啦，复杂嘅事情简单去做啊！唔好以为都系嗰啲个个都识啦，咁样系个个都听过，个个都知道，但系有阵时咧就真系冇人提一提你，你又忘记咗。忘记咗唔系代表你醒唔起嘅，而家同你温故知新，系复杂嘅事情你将佢简单去做，你就发觉原来每一件事咧，啊又冇你想你将咁烦嘅啫，绝对嗰、那个。唉，烦死人啦！呢句嘢你就可以收翻啦。复杂嘅事情简单做，简单嘅事情认真去做。认真嘅事呢，如果你怕有失误嘅，重复去做。当你久而久之啊，做咗一啲好多重复嘅事情之后呢，你试下谂一啲创新嘅方法去到处理，有可能呢有一啲改变。一个人只要有耐心的话，你就可以将每一件事情做到你心里面的完美的感觉了。做到好好才能够被人觉得你是一个有本事的人，你不会比别人差。有时为什么做得没有比人好呢？是因为你付出的不够多。上天很公平，成日都说每人每一天只有24小时，问题就是你怎样去到运用。你想用好多嘅时间去到处理一啲其实可以好简单，不过被你复杂化嘅事情啊，定还是你都系想处理每一日啊简单嘅事情，然后多啲时间俾自己去到发挥自己其他嘅兴趣。所以今日又再重复讲呢一句说话啦，复杂嘅事简单去做，就系进步嘅最基本嘅一个条件啦。如果调翻转，将简单嘅事情复杂去做，你就要用上3倍、6倍、10倍嘅时间去做，几嘥时间呢？ 就算末日来到，日复日变停脚步，走遍了荒土，四处追踪，有半信号，无退路，踏入梦幻群岛，冒着海浪和风暴，不理那关卡，那地图。再高，终有一天达到。游历旷野与丛林，潜入湖泊，钻破云层，劫难擦身，最后胜出这段斗争。尽我能，全程营救，自有良朋。勇敢流过，只一前行，再遇雪崩，奋力迎上目朝向。量逐渐燃耗，日落下地球赤道，方向找不到，仰看星光，脚踏阔步，无却步，汗滴散落尘土，像是窄路和弯路，总要走一次我命途，跑过最终就会更好，只要双腿未老。有力旷野与丛林，潜入湖泊，钻破云层，艰难擦身，最后胜出这段斗争。怎可能全程研究，只有良朋，勇敢流过，赤脚前行，再遇雪崩，奋力而上，目朝 跌倒，毅然跑向未知，数无惧断气也前行，狂然迎接爆发潜能，记录刷新每步每角，指点时光看沸腾，从来无悔与你同行，何时能够再次联盟，角逐竞争，这次游戏是场仗。 翻嚟一阵不退，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这个早上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有个妈妈问她五岁的仔仔，如果妈妈和你一起出去玩，玩玩下的时候我们口渴了又没有带水，而你的书包呢就刚好有两个苹果，你会怎么做呢？仔仔想了一阵就说了，我会将两个苹果都咬一口。妈妈听到即刻觉得好失望啊，但是她又没有即刻闹个仔仔，她就摸住仔仔块面问她了，可不可以告诉妈妈听为什么你会这样做啊？仔仔擘大对眼望住妈妈说，因为我想将最甜那个给妈妈吃咯。妈妈听到答案之后即刻眼湿湿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跟人家沟通，当人哋俾我哋嘅回应或者答案唔系我哋所谂咁样，我哋好容易就会变得失望、沮丧，甚至嬲怒、发脾气。其实只要我哋多问一句、多听一句，确认下对方所讲嘅同我哋谂嘅系唔系一样，咁样就能够减少好多因为沟通不良而造成嘅误会。好多时候，我哋先要处理嘅并唔系人、事、物。而是我们自己的心魔，我们自己的脾气啊。 人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飞得比别人高，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温暖的事不在她心里面，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 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咗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系知道身边发生嘅每一件事。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好啦，早上嘅6:22，出边系19度啦，相对湿度81%啊，其实咧都系叫做回蓝天嘅时候嚟噶。嗱，香港潮湿嘅天气咧，咁啊，其实咧就会令到好多人嘅屋企啊，墙身嗰度咧就，唉，真系呢个感觉真系唔舒服啦，发晒毛。咁啊，而且咧有阵时咧地板啊，甚至乎咧就会见到佢咧出埋水啊，咁啊导致咧即系屋企成日都有一个好潮湿嘅感觉。嗱，呢两日咧，其实特别系早两日嘅时候啦，嗰个嘅湿度特别高啊，咁啊好多人咧都会话啦，哇，屋企咧净系开住个抽湿机啊，都已经搞唔掂，一部原来唔够啊，个屋咧仲系湿立立噶。如果真系面对住呢个问题咧，咁啊都几头痕嘅，咁啊因为咧太过湿咧，会令到我哋个人啊成日咧都系有一种昏昏欲睡嘅感觉。其实咧唔单止咧，咁啊长身咧会影响住呢一个外观嘅问题啦，咁啊更加咧就会令到啲霉菌咧更加可以咧就喺呢一个长身嗰度咧就慢慢咧就呕出嚟，咁啊久而久之咧你就会发觉啊，咦，哇，佢可以咧就变到乜嘢咧？变到咧就系有啲黑色嘅一点点啊，咁啊如果想连根拔起咧，都有啲嘅方法咧系可以令到大家咧个长身咧系靓翻啲嘅。长身如果真系发毛嘅时候咧，都有啲好嘅清洁方法嘅。咁首先咧，你就可以准备定一啲嘅漂白水啦。准备定漂白水之后咧，你就可以咧就最好就用一个嘅叫做喷水壶咧，就入起佢。入起咗佢之后咧，你就可以咧就喷喺呢一个长身上边。不过有一样嘢咧，你又真系要注意啦，因为咧当你所喷洒呢一个漂白水之前咧。这个室内的环境一定就要保持住空气的流通，同埋就千祈就唔好俾小朋友就喺呢一个嘅室内嘅环境嗰度出现，咁样嘅话咧对佢嚟讲咧就唔系咁好啊吓。好啦，咁啊准备好之后咧咪喷咯，咁啊亦都咧就唔好将呢一个毛巾咧就不断系咁抹，即系喷完之后就唔好即刻喺度抹啦，因为咧就可能会即刻令到你嗰个叫做长身咧就嗰啲漂白水咧就抹走晒噶，咁咧就起唔到呢一个嘅作用噶啦。咁啊仲有啲乜嘢嘅办法咧？咁啊好啦，你咧喷完之后咧就可以咧就系先啊等佢咧就吹一吹。因为你的室内空间咧，而家咧就系有足够嘅空气咧去到流通噶嘛，咁啊隔2-3分钟啊再喷第二次，咁啊大约15分钟之后咧就会开始有一个挥发啊嘅作用，就开始带走埋呢一啲嘅霉菌噶啦。咁啊记住吓，喷之前咧，咁啊最好咧就系一定要叫小朋友离开啦，而且咧今次喷嗰个份量系1:9嘅稀释漂白水，直接喷喺呢个墙身嗰度，咁啊等佢哋就可以喷一喷入去，渗埋入去。想長身咧都冇呢啲叫做霉點咧，其實都唔係好難嘅啫。咁啊，亦都咧我自己覺得噶嚇，俾嗰啲灶頭啊，甚至乎俾洗手間嗰啲黑點咧，都係唔會話特別難處理啊。噴完之後咧，醃一醃佢，然後咧就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噶啦。 朝早嘅时候，如果你系对于湿咧系敏感咧，有啲人个鼻哥都可能会啊特别唔舒服，可能系因为空气入边嘅霉啊，发霉嗰个霉咧，令到你有一种个敏感嘅感觉噶吓。半鐘之前佢係 Miko 啊，一首歌曲嘅相對濕度啊，而家係81啦，咁室外温係19度嘅，咁好快脆咧，回到時間早上嘅6:30，我哋先聽聽咧就係6:30嘅新聞簡報先啊，轉頭繼續 TG 香港電台第二台普通話台晨光第一線白元路都會朝早陪住你嘅。 我好想出去玩啊， 點解啊？ 成日都話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悶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再度封区检测，昨晚将尖沙咀华园大厦列为受限区域，并设立临时采样站俾区内人士做检测。当局目标是在今朝大约7点完成行动。

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起身啊，林慧 Barbie， 早晨。 早晨啊，白元浩。哇，我哋咧负责叫醒咧，听住晨光第一送第一次。 第一送唔系朝头早早餐。 太肚饿。 系啊，晨光第一送。喂，可以开餐厅都系叫呢个名字、啊，晨光第一送。 我哋有好多嘢都可以即系叫噶，第一送啊，即系全部都系第一第一嗰啲咧，都几好意头、啊。 喂，我有喺嗰啲咩杂货铺咧，诶，嗰啲散货场啊，嗰啲文具店嚟噶，我有见过写住晨光第一线，跟住话卖文具噶。吓，系啊，拗晒头。 哦，几好哦、啊，其实开缝纫铺都 OK 啊，第一线好似好劲噶。 系、啊，又食到个字、啊。不过你头先个晨光第一送都 OK。即系如果茶记嘅话咧， okay, okay. 就今日晨光第一送系啲乜嘢咧？咁样 O K 喎，即系今日嘅早餐系嘛？ 系啦， 而家唔叫早餐 A B C 系嘅 A B C 啊， 系啊。喂，嗱，其实咧呢、這个钟数咧，除咗话谂食早餐之外咧，我谂有好多人咧都系准备紧诶翻工翻学啦，出门口啦咁。咁、所以咧，今朝早想同大家咧讲下咧，原来最近咧，可能好多人都会有一个警觉性，就系咧戴口罩以嚟咧，其实就多咗会发现自己个口腔咧有冇啲奇怪嘅味道啊，又或者系咧可能会察觉到咧自己口气嘅味道咧、哦、会同以往有啲唔同嘅。 嗱、哦，而家呢段时间咧就喺街上面就少咗闻到唔小心闻到其他人嗰啲口气嘅味。 啊，有咁夸张咩？喺街上 有噶，有阵时如果你搭巴士咧，有啲人真系咧，可能佢长期吸烟啊，咁、哦、啊变咗咧，佢唔讲嘢噶，佢呼吸嘅时候咧。是真的都已经有一种烟的味道可以弥漫住空气入面的。 哦，你又啱、哦啊、都真是、哦、我都已经不是很记得原来还有这一样东 西。你戴口罩戴得耐了 ,Barbie, 不过我们都 是。是啊，我都觉得是啊。已经惯咗啦，所以咧、 啊、 可能只能够闻到就系自己嘅口气啦。嗱、嗯，未必个个人都有嘅，咁但系咧，如果你想消除口气啦，同埋预防牙周病啦，或者系咧想减低自己蛀牙同埋烂牙嘅风险咧，咁今朝早讲嘅呢个小 tips 咧，可能都啱你。 哎呀，咁个个都要听。 咁計啦，因為人人都需要保護牙齒， 唔係而家個個戴口罩， 我好想爛曬啲牙，咁我冇理乎啦，咪 咪咯。嗱，咁如果諗住爛曬啲牙咧，就要一世戴口罩啦。 哎呀，冇啦， 咁啊遮住啦啊！ 是啊，因为呢原来呢最近睇咗一个日本嘅节目呢，咁佢就教呢原来话呢有啲特别嘅漱口方法呢就可以令到啲牙齿呢嗰个抗菌力呢係高啲㗎喎。咁你知啦日本人好鍾意飲绿茶㗎嘛。咁、 啊、 原来呢你用绿茶嚟朗口嘅话呢就可以呢利用佢嘅儿茶素嚟到殺菌同埋殺死嗰啲嘅病毒啦。 咦，喂，佢有冇呢试过用嗰啲叫咩漱口水。漱口水咧都系刷完牙之后用漱口水朗口噶嘛，即系有啲人就话，咁但系有冇话到就系如果用漱口水朗口个效果好啲啊，定系攞绿茶咁样啊？ 嗱，佢咧我就冇睇到话有咁样嘅比较啦，但系咧我谂佢其实都系有啲便捷同埋有啲环保，即系你知可能如果我冲咗壶茶嘅，咁然后我又好想即系食完嘢之后咧又冇漱口水喺身边咁样朗口啦，咁我咪试下用自己壶茶嚟朗口咯。 哦， 但系咧嗱， 朗完之后记住掠翻出嚟啊！ 系啊，解得 唔系有啲人会觉得绿茶掠咗出嚟冇晒啊！ 咁又唔好，因为咧嗰个方法咧就系咁嘅，你知有啲人咧小朋友咪好中意咧含住啖水喺个口入边玩咧，然之后唔吞嘅。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咧，佢而家教你呢个朗口方法咧，就同呢个小朋友玩水咧系一样嘅、 哦， 就系叫你含住啖茶咧，然之后喺个口嗰度咧上下左右咁样朗嚟朗去。 哦 嗱，記住一定要快速咁樣上下左右咧，都要即係將嗰啖水咧就係吞嚟吞去、吞嚟吞去咁樣啦，喺個口入邊。咁啊，大概咧來回十次左右啦。咁然後咧先將嗰啖嘅綠茶咧就係攞翻出嚟。係啦，咁但係咧你記住咧，做完呢個步驟之後咧。再用清水做相同嘅步骤，即系又系咁样上下左右咁样将啲水喐嚟喐去，咁样然之后就再攞翻出嚟。因为咧绿茶朗口同漱口水朗口，我谂一个最大嘅分别就系咧，你饮完茶啲牙都会黄黄地咁， 系啲茶渍啊， 系啊，所以咧其实你就要记住咧，当你用绿茶朗完口之后咧，其实你一依起棚牙，可能你啲牙黄色噶，所以咧就建议最好咧用绿茶即系杀完菌之后咧，就再用清水做翻同样嘅步骤朗一次咁。就乾淨曬咯！ 哦，好彩佢話綠茶咋， 即係你依起棚啊，最起碼都係咩啫？都係即係綠綠地、黃黃地啫。又話又用普洱啊，一陣用齋啡啊。 哦、 你依起棚啊，仲得人驚啊！到時 你講萬聖節咩？用其他顏色嚟朗口，同埋咧，我喺度諗咧，即係之前未本身如果未朗口之前咧，就聞到陣異味啦。咁、朗完口之後就聞到陣茶味咯。 喂，茶味都好嗱，一定好過異味先。咁你自己揾只。 系啦，你戴住个口罩，然之后闻到一阵茶味咯，一路都 系好事嚟嘅，系咪？ 系啊， 茶香 啊嘛。如果对茶 OK 嘅人咧，系 OK 嘅呢个方法，我觉得，即系我自己都几 buy 嘅，因为一来方便啦，二来就我又都几中意绿茶嗰阵味咯。 啊，我自己都系啊吓，咁啊，如果你系绿茶爱好者嘅，成日又或者觉得嗰啲洗口水太乸嘅，都可以试一试 Barbie 呢个方法啦吓。 系啊。 好啦，唔该晒你啊，咁啊，转头七点见啦吓。 好啦。 晨光百科， 好啦，嚟到朝早六点四十一分嘅时间，晨光百科唔讲绿茶啦，我哋讲一个地方，条路，呢条路咧叫咩名咧？呢条路个名叫东海道。东海道即是什么呢？即是由这个关西日本、日本的关西即是大阪京都一带就行路去到呢就是关东。东海道这一条路呢其实都已经由很多年之前呢就已经是有在这里了。日本的东海道都相当出名的全长呢就490公里也都是叫做江户时代最重要的五条道路之一。古时的人啊古时即系江户，甚至乎江户之前啦，都几百年前噶啦。古时啲人大概需要12至15日啊，即系你预两个星期啦，咁就可以完成嘅。其实咧，如果由京都出发啊，每一日咧就需要步行30至35公里。咁如果你话每一日步行30至35公里咧，以一个叫做平时运动开嘅人嚟讲咧，都并不是太难嘅，可以咧就再快啲添。当然啦，如果你喂我平时都冇乜点做运动噶咯，咁啊行十公里都已经好多，咁如果你话30至35公里咧，对你嚟讲啊真系会相当之吃力啦吓。啊，东海道咧亦都会去过好多，会经过好多唔同嘅地方嘅，咁啊亦都可以咧就去到滋贺县步行去到三重县，啊途经亦都有好多嘅名物啦、寿司场啦，亦都咧就系会去到好多唔同山间嘅地方。今日两个星期咁讲啦，咁亦都会中间遇到好多唔同嘅叫做风浪嘅噃，可能咧会遇到咧就系唔同嘅天气啦。日本咧都系有四季嘅天气嚟嘅，咁啊点解咁讲咧？因为有啲地方就系得夏天嘅嘛，系咪？咁啊，所以咧佢哋嗰啲譬如海洋性气流咧，对佢哋嚟讲咧都会咧就系影响得都几大嘅。啊，东海道喺古时嘅时候咧，其实亦都咧就系有好多唔同人咧，会系透过呢一条咧就系道路经商。咁啊喺日本方面啦，东海道就相当之紧要，甚至乎咧有以前啲人咧或者而家啲人比较嘅时候咧，都会话喂东海道咧直头嗰个经商个贸易嗰个程度啊，就好似咧就系丝绸之路去到呢一个嘅欧洲咁样。咁所以东海道咧都系非常之出名，咁而且咧啊东海道嘅路线由以前咧步行，咁去到而家咧就系可以有呢啲叫做新干线啊高速嘅列车咧，咁去到咧就行驶呢一个东海道路线，咁令到咧就大家可以更加快去到咧就系自己嗰一个嘅目的地。咁东海道路线入边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头先讲过名物啊，唔同嘅地方啊，东海道沿线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景点。甚至乎咧，就有當地嘅旅遊局咧，就話到啦，喂，東海道其實亦都可以發展成為觀光啦、體驗參觀啦、集美食、購物、温泉、活動於一身嘅地方嚟噶。因為整條東海道咁長啦，可以經過嘅地方咧實在係太多啦。咁啊，所以咧，佢哋話到，如果係作為觀光，純粹講觀光嚟講啦，已經咧有好多嘅地方大家可以途經噶啦，例如係京都啊、大阪啊、東京啊、名古屋啊呢啲嘅地方，其實大家咧都已經可以去到啦。仲有好多唔同嘅體驗嘅，咁啊，甚至乎可以去呢一個嘅温泉嘅體驗啦，有啲嘅高山遊歷啊，甚至乎咧會有好多咧就係森林可以俾同埋古城俾大家嚟欣賞得到。一条嘅道路咧都可以发展出咁多唔同嘅概念嘅，叫做经商方法。

Hello， 早晨，包儿你好啊。 嗱 ，Candy 啊，一谂起 team building 咧，就梗系谂起呢一大班人要合作嘅时候咧，想建立嗰个团队嘅合作性啦。咁但系你知啦，喺一个职场环境里边咧，你估真系个个同事都咁夹得嚟咩？每个人都有唔同嘅性格，每个人都有唔同嘅经历同埋睇法啦。其实咧，如果要去解决佢哋一班人之中嘅一啲不同嘅地方啦，或者一啲矛盾咧，又可唔可以透过 team building 呢样嘢嚟做咧？ 啊，一定得啊，同埋我哋有啲方法嘅 咁样。好啊，好啊，好啊，请教你先，可以点样处理咧呢啲咁嘅 case？ 如果系咧，我哋通常就系、譬如 team building， 我哋嗰条 team 啦，佢哋就会一齐嚟到我哋嘅 training 里边嘅。咁、我哋咧就会其实我谂 team building 好重要，就系佢哋点样去一齐去工作嘅时候，能够可以即系、配合到啦，互相去。即係去調節個工作個狀況啊，令到大家個工作會好啲。咁但係你知啦，條 team 裏面好多唔同嘅性格嘅人㗎嘛。係啊，咁譬如有啲人可能好急嘅咁樣，有啲人好自由嘅，有啲人可能即係譬如好多嘢講嘅，有啲人唔係喎，睇清楚點啊嗰啲咁啦。咁啊好多唔同性格嘅人，我哋咁我哋朋友都係嘅，屋企人都係嘅。咁所以我哋就會有個方法，就可能我哋一開始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同佢哋睇下佢哋係屬於咩性情嘅人咁樣。系啦，咁睇完之后咧，就睇下譬如佢啲强项系啲咩啦，弱项系啲乜嘢，咁仲有好紧要就系，佢会知道佢嘅同事系咩性情嘅人，所以大家系好 transparency 嘅，即系好透明嘅， 系 大家都知道对方系点咁样嘅。 即系首先要将一个个立体嘅人咧，变成一张张白纸先。 系啦，或者大家睇晒，你呢张纸上面系点样写法嘅，佢系咩内容嘅咁样，咁就变咗个好处咧。就是大家会知道啊，这个人他是属于什么性情的人。譬如有些人呢是喜欢被人哋很鼓励式的、即是赞多一点，然后他就会做多一点的。 咦，我是这类人来的。 是吗？是是。嗱，譬如好像如果我跟你即是这类型去合作的话，可能我就在我的工作里面，或者譬如我跟你沟通的时候，我就多一些正面的鼓励，那变成你又会很开心去到很积极去做。那而我这边呢就是又会更加顺畅。好啲咁 样咯，好似即系有少少嗰啲职场嘅心理战术咁样，即系知道你系咩性格咧。好似如果我用某一啲方法咧，唔同你硬碰，反而就容易啲达成嗰个工作效益啦。 系噶，系噶，同埋会做起嘢上嚟会开心好多嘅，因为你知道。譬如對方有啲叫做死穴啊，譬如有啲人係真係你唔催得佢噶，但係佢要諗清楚一啲嘢嘅。但係你好心急嘅人咧，你又覺得譬如你係覺得需要一個鐘頭搞掂嘅，佢覺得唔係喎，要六個鐘嘅咁啊。咁當你去逼迫佢嘅時候咧，佢就覺得好你好唔合理噶，咁就嬲豬豬噶啦。咁但係其實調翻轉頭又唔使要六個鐘頭噶喎，咁佢會唔會因為知道你係啲急嘅人咧？咁佢可能就會都做快少少，或者啲嘢 plan 得好啲。咁所以係叫大家知道對方係一個點樣嘅人，然後用睇下用啲咩方法令到大家工作起上嚟。就唔好淨係用自己個方法咁樣咯。 我感覺上咧，職場通常咧常見嘅幾類人咧，就係一係咧就好有干勁啦，好勤力噶啦，做嘢又好好嘅。咁有啲咧就一定係比較懶散啲啦，或者踢一踢喐一喐咁樣。即係通常個團隊都會有呢兩類人噶嘛。好啦，如果真係一齊去到 team building 嘅時候啦，最後有幾大嘅成功率咧，可以將嗰啲懶散嘅人都可以推動翻佢勤力啲咧？ OK， 哇！呢、這個問題真係好好、喎。我哋咧，嗰、那個目的咧就係俾佢知道咧，其實就唔係話你係懶散嘅，係俾佢知道咧，你喺嗰啲勤奮嘅人眼裏邊咧，你係懶散嘅，或者喺懶散嘅人裏邊咧，就知道其實嗰啲勤奮嘅人咧，其實佢哋唔係勤奮嘅，佢哋即係佢覺得自己個 speed 係啱咁樣嘅，咁、所以又唔係話。即係將佢叫定型咗，只不過係話俾佢知你嗰、那個style 係相對起，如果咁樣做嘅話，再 day to day 都咁做嘅話，可能都真係俾人覺得你係懶散嘅喎、哦，咁佢就會叫提醒自己啊，好啦，咁我以後做嘢嘅時候，即係譬如同嗰啲好勤奮嗰啲人，我就真係要冇咁懶散啦。即如果用翻你個字眼嚟講咁樣咯。 如果公司主辦一啲 team building 嘅一啲 course 咁樣啦，其實我諗佢除咗希望啲員工可以合作得暢順啲咧，其實咧無疑地咧暗底裏咧都應該會有一個感覺、其實想佢哋工作效益有所提升嘅。 係噶，係噶，係啊。咁同埋其實工作效益提升，另外有一個 hidden 嘅嘢咧，就係、其實你工作起上嚟，你能唔能夠愉快啊？ 係啊，因為有時好多一啲衝突咧，係因為個心裏邊唔舒服，跟住就將啲嘢複雜化或者情緒化，跟住就再發酵咁樣嘅。咁但係如果譬如我哋用呢個方法，一開始俾佢知道下自己嗰個性情啦，或者你個對手啦個性情係點嘅，咁叫做有打到個底，咁理一啲即係情況嘅話，咁其實到合作起上嚟咧，就嗰個情緒嗰方面就冇咁黏著咁樣咯。 嗯，即係有時都要學識啲方法避重就輕，唔好直接踩埋去。 係啊係啊，同埋、我哋都有啲 case 嘅，即係譬如我哋即係譬如喺 team building 裏面，咁我哋有陣時都會問翻，譬如有兩種好比較極端嘅同事，就會睇下佢哋嗰個工作嘅 role， 即係個角色，平時喺即係個工作崗位係做啲乜嘢嘅，咁就會我哋會輕輕會講下啊，會唔會你同佢 deal 嘅時候合作起上嚟係有呢啲咁樣嘅感受啊，或者呢咁嘅事件發生啊，咁跟住佢哋都會即刻係啊，嗰、個咪就係咁咯。 所以話天下職場入面咧，都係不外乎嗰幾類人啊。 係啊，即係其實係都幾明顯嘅，咁但係亦都要俾佢知道呢個世界上。即係個美麗就係因為有唔同嘅人啊嘛， 係， 譬如個團隊即係嗰個效能就因為有唔同強項嘅人，譬如有啲人係好有衝勁嘅，有啲人譬如係好細心去睇一啲嗰啲規矩啊，或者去計劃嘅，咁有啲人就好識去帶動氣氛啊，咁有啲人好即係好跟從嗰個小組去令到大家和諧咁樣嘅，咁所以要有不同的人那個小隊才能成功這樣。 嗯，沒錯。那我想其實呢 Team Building 的宗旨都是希望大家呢無論在職場上或者甚至乎呢將這些道理呢帶落人生呢都可以順暢一點，合作得愉快一點，融合一點。 嗯，是啊是啊，沒錯。 好啦，今早講住這麼多先，麻煩了 Condy。 沒客氣。 晨光 Coffee Time， 唔該曬 Barbie 同埋 Condy 啊嚇，咁出邊19度嘅氣温，最近咧都好多鳳梨啊喺個街上邊喺度賣啦，咁啊有好多嘅媒體都已經轉載咗咧，就係鳳梨同埋菠蘿咧係點樣分別噶啦，咁啊呢度咧都唔細講，咁大家好容易就揾得到，咁總括嚟講啦。大部分人都認同咧，鳳梨係好食過菠蘿嘅，咁菠蘿唔使攞鹽揦揦，咁啊鳳梨都已經好即刻食到都好甜啊咁樣。不过咧，其实台湾出产嘅凤梨的而且确咧系同菠萝系有别于啦，咁但系咧入边嘅成分亦都好唔同噶、哦。啊，原来咧都有啲人啊，叫做咧营养师话出啊，两种人咧就需要注意啊，摄取呢一个咧就凤梨入边嘅营养，因为话到啦，酵素咧系有助消化，咁啊膳食纤维亦都有助于呢个肠道嘅蠕动，咁啊预防呢一个嘅便秘嘅。咁但係因為酵素容易咧就受到高温影響啊，如果咧如果要保有呢一個酵素嘅活性化嘅話咧，就可以用醃料方式咧，或者啊熄火之前咧就再加入咧去烹調，咁樣咧就會好啲嘅。咁但係如果你本身咧係糖尿病嘅患者啦，以及咧就係腸胃疾病嘅患者嘅話咧，咁對於咧就係食呢啲叫做鳳梨嘅時候咧，就要小心啲啦，因為鳳梨咧好味道啦，咁但係亦都含有咧就大量嘅糖類嘅噃，而且咧就屬於中升糖指數嘅水果，容易咧就會令到你嘅血糖波動咧就比較上明顯啦。每一日需要控制攝取量咧就係兩個份量嘅話啦，咁需要咧就大家留意住啦。可能食一份啊，即系大概咧就110克，咁啊热量大概咧就60大卡，咁样咧就可能会比较上稳阵啲啦。几时都系话啦，食乜嘢生果咧就唔紧要嘅，你中意食乜嘢咧其实都得嘅。个问题咧就系嗰个嘅份量啦，份量咧就非常之紧要嘅。如果咧就食得太多嘅话咧，无论系凤梨又好，菠萝都好，西瓜又好，苹果都好啦，都好容易咧就坏肚皮嘅。咁大家咧就睇住嚟食噶啦吓，浅尝浅尝最好噶啦。好快脆咧就会去到早上嘅7点钟，咁啊听埋7点钟嘅新闻简报之后咧，晨光第一线中嘅分途广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喺早上时间陪住你嘅。 我是梁荣忠，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朝主动同其他人讲一声早晨。 盖中国东南沿岸的云带正是逐渐转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 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星期五大致天晴，日间温暖。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讲起罗马，大家一定会谂起古罗马斗兽场。 它的规模同现今最大的足球场一样。 其实当年在罗马皇宫还起了个旋转餐厅，给皇室成员饱览附近的风景。 他们安装了一个直径12米的转盘，可以无间断慢慢地转动。 究竟2000年前的古罗马人是怎样完成这项工程的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解救古城》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31。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早嘅时间7:06啦，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交通天文台啊，19度嘅气温，早晨啊 ，Didi， 早晨啊，小白， 系出边嘅交通情况如何咧？ 系啊，咁都几好嘅，咁都系提一提大家啦，因为咧受呢个尖沙咀嘅落道强制检测影响啦，而家落道咧需要全线封闭噶，落道要全线封闭噶，咁另外咧就深水埗嘅钦州街啦，荔枝角道咧由于交界有紧急维修，荔枝角道同埋钦州街交界的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嘅。再提一提你啦，有观音开库仪式啊，今日红磡区嘅，直至到今晚11:00，平治街部分嘅差管理，观音街获嘉道咧都有封路同改道措施嘅。咁另外铜锣湾区咧就由而家至到今晚7:00，大坑嘅礼贤里、莲花宫东街、莲花宫西街同埋莲花街咧分别都封闭嘅。咁而路面咧都系嗰个樽颈位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就车多嘅。是咁多啦。 嗯，咁朝头早都听到嗰个落道啦就要封啦，係咪？咁即係如果你喺海防道啊或者北京道一带呢都要特别留意住嗰个位呢就已经唔可以再转入去啦。 係啦，要用其他嘅方法啦，用第啲嘅小路转入去啦。 嗯，咁要提大家提一提啦，咁去到尖沙咀嘅时候呢都要小心啲啦。咁芭比都返咗嚟啦，早晨啊。 早晨啊两位。 係咁发觉呢近排呢都有好多嘅车呢，特别车牌啦，同埋都出咗个新闻就哇有一个惊天的车牌呢， 是啊， 哇又被人投了出来了。 犀利啊，W 啊，是不是啊，你说三月七号 代表 Win 咁解啦。 破晒纪录啊，睇下小白有冇兴趣投下。 迟啲 迟啲。我2600万啫。 哇你个姐字啊。 哇你一起啊。 可以见到 Didi 姐啊，真係姐啦。 我喺度发紧梦啊，因为。 我真係够晒豪气啊。 不过我真係想问一问 Didi 啊，其实呢即係譬如我有个车牌啦，咁自定咗啦，咁我好开心啦。咁呢佢整一个嘅车牌咧，咪镶喺嗰个车上面嘅时候咧，其实我有冇啲咩特别嘢要注意嘅咧？ 我有啊，原来咧特字嘅车牌咧，好多人都误会以为犯法，其实唔系犯法 嘅。特字嗰啲， 系啊， 突出嚟嗰啲， 系啊， 唔犯法噶，原来 唔系犯法噶。 哦，即系可以用嘅呢个。 系啊，不过咧就当然啦，当中都有啲规矩嘅，咁可以睇清楚啲啦，系啦。 咁我知道咧，每一个嘅车牌或者佢哋嘅字型啊，嗰啲叫咩字元间距咧，即系嗰啲字同字中 间嘅 距离 啦、 可能一或者 I 同之后嗰个字母嘅距离又有几多咧？其实咧都有法律咧可以跟翻嘅。咁、大家咧上翻运输署个网站咧，其实就可以揾到相关嘅嘢噶咯，Didi 系嘛？ 冇错啦。 好啦，咁啊朝头早唔该晒 Didi 先吓，唔该晒。好啦，咁啊出边嘅天气方面咧就要问一问阿 O 啦，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芭比，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 天气点呢？ 哦，今日天气就晴明一啲啦吓， 咁、好咯。 琴日咁样，朝头早有啲毛毛雨啊，雨粉粉咁样啦。不过咧，能见度都相当系低嘅。咁啊，望去香港岛嗰边咧，都系净系睇到最高嗰栋，三个英文字母嘅建筑物，其他乜都白蒙蒙一片睇唔到啦、 哦。其实今朝我驾驶嘅时候咧、我望上个天就见到嗰个新月啊，即系唔知初几啦，咁啊即系初头噶啦，都系咁咧就。見到個月光都幾靚，我仲以為今日嗰個能見度會幾靚添， 因為睇到月光， 係咯，睇到月光啊！ 可能你嗰片黑嘅時候睇得到多啲，依家又好似差少少啦，喺個能見度嗰度。不過近排春天都係相對潮濕一啲噶啦，我自己都要喺屋企係咁開抽濕機咯，因為你又會覺得啊啲衫平時乾咗嘅都未乾得切啊，跟住第二就係、連啲枕頭啊，連啲床褥啊、被單咧，都好似有啲濕立立嘅感覺咁樣咯。咁你一係就開冷氣嘅啫。咁如果你唔開冷氣，即係有陣時你開窗瞓覺噶嘛，有啲朋友都想咁樣。咁但係就哇，嗰種濕立立嘅感覺都幾勁喎。即係平時咧抽濕機抽一兩日先滿水噶嘛，你滿水你就要攞嗰啲水倒咗佢啦。 係 咯。咁依家咧平均你抽一日咧，根本就已經枯噶啦，喺個 display 嗰度。係 啊。 所以都。飙到好鬼潮湿咯！ 而家咧喺衣柜摆只大笨象都已经冇用啦，好快脆咧佢就装满水，要揾只暴龙先得噶，我搞唔掂啊！ 难搞少少咯，呢、這个都系叫做天气改变咗我哋日常生活啦，要作出一啲 微调啊，啱啊啱啊，好啦，咁啊你快 湿立立又特别攰啲咧个人，希望今日凌晨啲啦。 系啊，好唔该晒哦。好，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系23度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嘅。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星期五啊大致天晴，日间啊温暖，咁啊都系潮湿噶啦吓。咁啊，所以咧即系大家可能都有啲懵懵松松嘅感觉，瞓唔醒。 同埋咧，我觉得除咗瞓唔醒之外咧，真系会有啲咧觉得啲膊头会特别重啊。如果好似我哋呢啲咧翻写字楼咧，经常要打字，晾起只手只。即系个头咧，条颈都系望住同一个方向，唔系好喐咧，真系有啲颈梗膊痛嗰啲两日。 咁、需要做嗰啲叫咩？办公室体操。 系啊，拉下筋啊，揈、下手，揈下脚，揈下脚咁啊。 或者揾啲啱嗰啲咩腰椎啊嘅凳咧，就坐下。 系啊，同埋有时真系行下企下咯，即系所谓行行企企嘅，就算你几咁唔得闲， 系咯， 有时都要令自己行行企企 啊。多啲行去 Outre 嗰度攞下嘢， 派下信啊， 帮下啲同事啊，系啊，派下信咁样都好啊。好，出边室外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2%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普通啫，属于4嘅中级度嘅水平嚟嘅。早上嘅7:12先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啊！今朝早 Kitty 崔杰同咧继续邀请到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探讨下新心灵嘅问题嘅。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嗱，记得上个礼拜咧，你提我哋咧，爱要及时，要咧可以试下用纸同埋笔咧写低一啲你好真诚嘅说话俾你心爱嘅人啦、亲人又得，你嘅伴侣又得，嗰、那个力量咧系非常之大嘅。咁今朝早咧，我得到嘅呢一个个案咧，又系我谂需要一啲爱去到解决啦呢个问题，就系、一对新婚嘅夫妇。咁嗰个太太咧就发现自己怀孕、咁佢哋咧其实佢同佢先生咧就冇预先话想生小朋友嘅，咁但系佢哋都已经结咗婚噶啦。咁怀孕之后咧，佢就将呢个消息咧同佢老公讲啦。咁老公当下咧，佢冇乜特别嘅反应，亦都冇表示十分之兴奋，只系咧好冷淡咁样，哦，系啊。 好啊，咁样咁就即系呢一个嘅反应就俾咗老婆。咁但系个老婆咧，自此之后就非常非常之唔开心啦。即系个太太就会觉得，哎，到底老公系咪好唔想要个小朋友咧？点解佢一啲兴奋都冇嘅咧？即系嗰一个嘅反应咧，长期都印咗喺佢嘅脑海当中啊。而因为咁样咧，令到佢哋之后嘅关系都麻麻地。但系老婆咧又冇讲出口。咁啊，周博士喺呢个情况底下，点样解决？系咪真系坐低三口露面讲清楚就系最简单嘅方法咧？ 系啊 ，Kitty， 依家一个非常好嘅例子，喺几乎任何重要嘅关系咧，我哋都经常面对。 嗯， 生命就系关系就是沟通、所有生命的伤痛都是来自我们不懂得去沟通，跟自己沟通，跟人去沟通、 嗯、 在这个例子呢，我们很需要学习一件事，就是一个非批判的沟通，是真诚表达自己、 嗯、 怎么知非批判的沟通呢？我鼓励有三部曲可以做的、嗯、这个女子这个太太啦、啊、当然首先要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先啦，即是不要被自己很激动、 嗯、 发泄情绪，死佬有没有搞错啊，即是这样，即是大家大家明白就叫我啦，不用说了、嗯、六角大风箱啦，将会是、啊、首先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先，带着一个最美丽的 intention， 一个出发点，一个意向，真的要创造双赢，有决心，我要同我丈夫，因为佢系我丈夫，佢系我老公，系我拣嘅，系我一生一世嘅伴侣。我要学识同佢去沟通，我唔可以只系活喺我嘅世界，唔可以只系活喺我嘅情绪里边。吓、啊，咁首先有呢个意向啦。咁首先第一样咧，就系必须要首先去理解或者表达欣赏先嘅。吓、啊，第一样嘢，呢个好重要，即系等对方收到我唔系嚟攻击对方。吓、啊，因为大家都有好脆弱嘅部分，即系每个人内心都有恐惧，都有焦虑，都有自卑感，都有唔舒服嘅感觉。吓、啊，咁所以首先要心平气和啦，同对方讲啦，同丈夫讲啊，丈夫可唔可以同你倾几分钟啊？咁然后首先表达翻欣赏先，譬如欣赏丈夫啊，你好努力赚钱啊，你最近帮手做好多嘢啊，等等，你好照顾我啊，诸如此类，即系等表达咗一个诚意先，表达诚意先吓。咁、嗯、而家第二个部分啦，就用一种最持平、心平气和、唔加盐加醋嘅方法去讲翻当时嘅情景， 嗯、 最唔舒服嘅情景，谨记系唔加任何情绪。即系譬如话，你又发烂渣，你又冷漠无情啊！你咁话，哦好啊，嗰、那个好啊离晒谱啊！嗱，呢啲就唔系叫即系心平气和，呢啲就已经系攻击同指责噶。 系 讲翻我当时，即系好如实讲翻我当时嘅心情咯。其实当时我好期望你嘅拥抱，我好期望你话好兴奋。好期望你话，哎呀，我哋有一个小生命啦，我哋有爱情嘅结晶品啦。 嗯， 当然呢个只系我的期望啦，但系同时老公，我当时真系有咁嘅期望。 嗯， 所以当我听到你就咁话，哦，系啊，好啊嘅时候咧，我内心真系有失望嘅。 嗯， 跟住嗰句好重要啦，跟住必须要强调，呢个系我的感受，而唔系佢嘅攻击。对方身上，所以我哋要强调用我语句而唔系你语句，就系讲我当时系有失望嘅部分，就唔可以话你啊，你搞到我失望啊，你啊，你冷漠啊，你啊，离晒谱，你知唔知你几自私啊？嗱，你嘅字一出咧，对方啲飞机大炮就竖起晒嘅，准备发炮还拖噶啦，因为一听到你点咧，即系你焚我咯，我咪焚翻你咯，系、嘛？即系每个人都有感受噶嘛，只不过女性啲感受比较快，比较善于表达、 嗯， 而男性啲感受就收埋，通常男性就用冷漠、唔沟通嚟到表达自己嘅感受，于是大家就好伤吓。所以女性、第二步啦，就系、是、当心平气和去讲翻件事、讲感受嘅时候咧，谨记非批判。非教导非对立，尽量减少用你，同埋减少用点解呢啲字眼。一讲点解就嗌交嘅，点解呢两个字就系点解，即系你唔啱啦，你要向我交代啦、我啱啦，即系你做错啦，就先讲点解。 点解即系我都唔明你嘅，其实个潜台词就系话 冇错啦，即系你有问题咯，做乜咁啊离晒谱不知所谓，即系嗰种情绪系好攻击性嘅，咁所以。心平气和讲出情况啦，讲出我嘅感受，尊重自己可以讲嘅，但系强调系我啫，我有失望，我真系觉得伤心嘅，然后讲出我嘅需要，因为我真系渴望得到你嘅关心，我好需要你嘅支持，嗰刻我得唔到，所以我觉得受伤害，就唔系。你自私，你搞到我点吓？咁而第三个部分啊，好重要啦。讲完之后好简单嘅啫，谨记四个中文字。 嗱好深噶吓，希望大家听得明啊，谨记嗰四个咁深嘅中文字咧就系、是、你觉得点啊？就系咁啊，即系讲完自己之后，真系要停一停， 嗯， 然后真系聆听、尊重、关心，让老公睇知道咧，我走埋嚟系嚟馴你噶，唔系嚟开拖噶，我真系想同你沟通，同埋我表达完咧，我真系听噶， 嗯。 然后你觉得点？ 个语气都好紧要，唔系你想点啊？而家咁 样系啊，系啊，冇错啦，exactly， 跟住嗱个语气好关键啊。 系， 咁你觉得点啊？ 系 啊，出事噶啦吓，系你觉得点啊？嗱，留心啊，好多男人系唔容易表达感受嘅，因为好多时男人系讲唔到好深嘅情绪感受嘅，需要好多支持，所以唔好立乱，你一翻到屋企。老公你今日觉得点啊，佢通常男人就 ok 啊，冇嘢啊，但佢可能系好多情绪爆发完㗎，佢即系我哋男性好习惯用理性去 cover 自己，去掩饰自己嘅，去保护自己嘅，呢个我哋成个成长我哋社会对我哋嘅要求嚟 㗎。 咁所以当遇到男性可以尽量问佢一啲好具体嘅问题，咦曼联昨晚输咗波喎，系咪啊？佢会同你讲噶啦。咦，你对波鞋咧系咪穿咗个窿啊？使唔使买一对？佢会好多嘢讲嘅，即系讲一啲佢关心嘅话题，而且系好具体啊。 嗯， 就唔好你有冇挂住我啫？咁佢就冇嘢讲 啦。除咗有，佢仲可以答你咩咧？ 系啦，冇啊，找死。咁就所以话有嘅，咁就冇诚意啦，又闹啦。所以 正 下嗰三部曲是大家可以考虑的。 嗯，是啊，咁同埋我諗都係一个提示啦，即係当两个人相处嘅时候，当对方俾到一个反应你唔係你预期嘅时候，你可能嗰下呢当下会觉得失望嘅。咁但係其实你又可以了解清楚到底係咪对方唔善于表达并唔係你諗到咁样嘅呢，即係最紧要呢都係好心平气和咁样，根据头先啊周博士所讲嘅三部曲呢去到慢慢沟通，记得到最后係要问返对方其实心里面是想着什么的。咁我想很多问题呢都会解决，或者很多误会都不会产生。咁今早多谢周华山博士，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 成长。 早上的7:24啊，他们是 C All Star 的一首歌曲《集合吧，地球保卫队》。 我是阿欧，每朝同啱 key 的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不到啊！ 好啦，有白猿话 O 同 Barbie 喺度。 系啊，喂，今日讲下邮票啊， 好啊， 有啲新嘅邮票推出， 三角形噶， 有三角嘅，唔系三角形。是三國， 即是曹操 friend 嗰啲。 系啊，中國古典文學名著《三國演義》咧，咁啊都有好多 fans 啦喺香港，咁啊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卡通片啊、動畫、電影啊。 三國你哋最中意邊個？ 你讲先啦 ，Barbie。 我最中意，我嗰日听到你《天空海阔》嘅时候介绍日文嗰只 福山啊嘛，嗰只格古咩？ 我突然之间谂起，咦，三个字日本版。 我 听 阿欧哥都谂起嗰、那个，嗰、那个今日搞笑版嚟嘅、 哦，即系咩？嗰套电影啊？ 系啊， 系、哦、我，所以我想讲，我中意福山 啊。系、哦，福山有份做啊，系咪啊？ 福山有份唱， 哦，有份唱， 系啊，词编曲都系佢噶嘛，只歌。嗯、 好似小律迅啊，即系系主。主演是做曹操、 哦，好多人做啊，卡士好强劲啊， 好强劲喺日本方面票房都好好啦、啊，因为都即系将日本人对三国嘅历史都好喜欢嘅， 即系头先唐朝美女咧、啊，唐朝对美女定义咧、啊、重现喺呢个三国 系、啊，因为佢有， 但系日本 feel，、 啊、因为道边直美做貂蝉啊，好似、啊、 搞笑版咁样， 讲、啊、好似讲二台院线咁样，系因为嚟紧仲有一套香港电影即系三。三国无双咧、嗯、都即将上映， 打交噶都系， 系啊！三国无双就 base on 嗰个游戏啦， 系、嗯、咯， 即系喺个三国嘅世界嗰度劈劈劈劈。 喂，你唔好话，其实无双系列嘅游戏咧，某程度上系有一定嘅吸引力嘅， 系啊， 即系特别系。譬如我好似我咁啦，我冇乜時間打機嘅、嗯。但係如果我冇遊戲機啦，李生。但如果我有遊戲機咧，我覺得買隻無雙咧唔錯。原因係 減壓， 係因為咩咧？你唔使諗我上一關打到去邊度。你開機你淨係打啊劈啊咁樣玩完。 其實真係發泄啦，係咪啊？係 啦， 咁講。 因為都係跟嗰、那個三國嘅劇情去進行啦。咁、哦、當然有好多無雙系列啦，譬如咩海賊無雙啊咁嗰啲就係一啲唔同嘅遊戲咁樣。咁、嗯、我自己如果最喜歡嘅三國人物咧就是趙雲啦、 啊欸， 即趙雲好型噶嘛， 啊、 即同埋劉德華都做過趙雲啊嘛，喺香港電影 係啊，有護心鏡護阿斗嘛， 係啦、啊，咁話即百萬軍中係咪先啊？咁啊好厲害，咁啊阿小白你又中意邊一個人？ 曹操都好好啊， 係啊， 其實曹操係好叻噶， 係啊， 即曹操只不過 軍事奇才啊， 軍事奇才，佢、嗯、又文武全才添啊，直頭、嗯、你諗下，咁啊劉備唔係劉備就叻咩？叻文嗰方面，佢好叻招攬啲人啊，佢唔係最叻，但佢好叻做呢、這個。一个管理层 系啦， 所以管理旗下啲人系咪 人际关系啊，搞得好好、啊， 好贴地啊！你讲得即刻成件事 系啊，佢真系噶呢方面好架势啊！佢 孔明同埋周瑜咧嗰、那个 match up 又好睇啊， 系、 嗯、 啊， 三国系动人嘅咁啊！下个礼拜二咧，香港邮政咧就会出呢个《三国演义》为题嘅呢个特别邮票，同埋呢个小型章啦，咁样入边有唔同嘅场景， 小全章啊 嘛，系啊，佢呢度文字。就讲小型章 咁、哦、啊！ 我自己都冇乜跟开，可能依家个名都改埋，因为、哦、即系近排有好多字眼都用翻跟翻一个叫做统一性咁样啦。咁、嗯、大家都明白噶啦。咁啊包括有乜嘢咧？就系、是、一啲主要场景，譬如咧、嗯、煮酒论英雄啊、千里送嫂啊、三顾草庐啊、赵云救主啊、空城计啊、桃园结义、 赤壁、赤壁、赤壁、赤壁、 都有都有， 几惊佢冇啊！ 草船借箭啊，呢几个八个家传户晓嘅场景啦、啊，咁就由咧呢、這个著名嘅画画师咧董培新老师咧去做呢、這个作画嘅，咁、嗯、都有好多叫做邮票嘅粉丝咧，即系常常都会啊抱住啊几时有新嘅邮票出咧，咁啊当然呢啲邮票咧其实大家就唔舍得用噶， 系啊， 即系唔会话突然间你收到有啲公司信寄信俾你， 有呢个邮票啊嘛， 正喎系。 桃园结义嘅邮票啊，或者 如果系我嘅话咧，我就未必会全部储起佢，但我会买咗翻嚟自己寄俾自己，即系我要佢个 chop 入去嘛。 系啊， 或者你买多套咯， 买多套入去邮局嗰度 chop 又得嘅。 呢个同我储嘢嘅道理系一样，我都系中意买两个，然之后一个攞嚟用，一个攞嚟储。 以前我买日文碟都系噶，一个港版咧就我嚟听嘅，日版咧就我嚟储嘅。 咁啊唔知邮票迷会唔会好似小白咁样啦？即系一套咧就买两套嚟用嘅，一套咧就买拗嚟储嘅。不过提提咁多位啊，呢啲特别嘅邮票咧，你真系要喺邮局门口排队嘅，我成日都会见到有人排队啊吓。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晨光第一句。 做完嘢边度都唔去，即刻翻屋企同妈妈食饭。 一有时间，我都会陪住妈妈。 英国有一句谚语：妈妈你在哪儿，哪儿就是最快乐的地方。 今日起身讲嘅第一句，不妨就系同屋企人讲一声。以前细个，妈妈会拖住我只手，到我大个，我都会拖翻住妈妈只手。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71岁男子上个星期三到私家医生诊所接种科兴疫苗之后不适，其后死亡。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话，男子冇重大病历，有待解剖确定死因。至於早前兩宗死亡和兩宗危殆個案，委員會召開會議之後說，他們分別有長期病患或者沒有定期注射胰島素引致情況，認為事件和接種疫苗沒有直接關係。政府再度封區檢測，昨晚將尖沙咀華園大廈列為受限區域，並且設立臨時採樣站俾區內人士做檢測。當局目標係喺今朝大約七點完成行動。政府發言人話，當局曾經喺上個月中就華園大廈發出強制檢測公告，並且喺上個月17日採取突擊執法行動，共檢查大廈大約290名居民嘅檢測報告，其中大約60人違反公告規定。由於大廈近期再出現確診個案，加上大廈樓齡較舊，劏房情況普遍，認為感染風險有機會較高，決定採取圍封行動。美國上個星期新增的新型肺炎確診個案下跌12%，而疫苗接種工作進度就加快。路透社分析美國各州、縣和疾控中心的數據，指出美國新增病例數目連續8个星期回落，直至今個月7日的一個星期，平均每日新增60000宗確診個案。上個星期的死亡病例有11800宗，回落18%，是自去年11月底以來最低。上個星期的住院人數亦都回落16%，是自去年10月底以來最低。另外，截至星期日，全美18%的人口至少注射一劑疫苗。上個星期每日平均接種220万劑，較前一個星期上升。美國白宮表示，英國哈利王子和妻子梅根接受名嘴奧花雲費的訪問需要勇氣。白宮發言人普薩基說，任何人要出來談論自己和精神問題的搏鬥，並且說出自己的故事都需要勇氣。普薩基強調，哈利夫婦已經是普通公民，因此在這裡不會代表總統發表更多評論。他說，美國和英國人民有著堅定和持久的關係，亦都在各種問題上和英國政府保持特殊夥伴關係，這個將會持續下去。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星期五大致天晴，日间温暖。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啦，尖沙咀嘅乐道强制检测行动就已经系完成咗，乐道而家系全线解封噶啦，乐道全线解封。咁喺深水埗嘅钦州街同埋荔枝角道交界咧，就有紧急维修交界啊，荔枝角道同埋钦州街交界咧，部分嘅行车线需要封闭。咁喺红磡区就有观音开库仪式，直到今晚嘅11点，平治街部分嘅差管理、观音街同埋获嘉道咧会有封路同。埋改道嘅措施，喺铜锣湾区嘅观音开库仪式咧，就会去到今晚嘅7点，大坑嘅礼贤里、莲花宫东街、莲花宫西街同埋莲花街咧，都分别会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咧就车多，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骏发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车多。咁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就行车缓慢，排到去新墟后少少，近住兆康港铁站嗰段咧亦都车多，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薄扶林道、碧丽道方向中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Hello， 我是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我唔怕沉气，最喜欢提醒屋企同身边嘅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啦。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讲起罗马，大家一定会想起古罗马斗兽场。 它的规模同现今最大的足球场一样。 其实当年在罗马皇宫还起了个旋转餐厅，给皇室成员饱览附近的风景。 它们安装了一个直径12米的转盘，可以无间断慢慢地转动。 究竟2000年前的古罗马人是怎样完成这项工程的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解救古城》 今晚9:30， 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Hello， 早晨，三月九号星期二嘅早上时间嚟到7:37，早晨钟哥，早晨啊，哦， hey， 早晨 Kitty， 系唔讲啊？ 系、啊、你第二个，哎呀， 系要讲， 但冇啊，如果我唔讲会 dead 咗，一定 有佢 dead， 咁好，咁好，点解啊？要 keep 住唔好讲早晨字啊？ 咩啊？哦，唔系，唔使讲咁多， 佢嘅坚持，但第一下啫，第一下啫， 系唔讲啊？咪仲话播主题曲之前咧，嗰、那个声音好清脆啊！嗰、那個宣傳聲底嘅聲音， 我點會聽到你把聲？ 係啊，我突然間邊個嚟嘅咧？我都寒一寒，咁靚嘅把聲，係我嚟嘅。 靚到寒係咪？靚到著翻件衫啊！ 所以啊，歷史二三事之解救古城啊，今晚啊， 係 即係港台電視有得睇嘅。 唔緊要，我哋一間追蹤卅日，應該都會再講多次。 要講啊，鐘哥聲音導航， 係啊，梁文忠聲音導航。唔似喎，我有一次喺卅一台開電視見到你導航一個有關於飲食肥胖咩？ 係啊係啊係啊， 咩胖大作戰咁樣 喎，好似。肥胖大作戰係呢個之前錄咗嘅。 之前錄咗嘅。 呢個解救古城就係新啲嘅。 哦。 但係都係聲音導航。我最近做好多呢啲嘅人肉 GPS 嘅嘢。 你又好啦。 開唔開心啊？ 係 啊。開唔開心？ 老市場出現喎。 係咯。 开心咪得咯， 开心， 高兴添， 高兴咪好咯，继续有得做噶啦。当你讲话开心同埋高兴，啲嘢就会自己搵上门。 都系嗰句啫，大家俾面啦。 喂，嗱，今日咧，我想问下钟哥同埋阿 O 咧，有冇遇过一啲好尴尬嘅情况？你觉得点样为之尴尬咧？ 尴尬，即系喺如果所谓嘅尴尬，即系喺其他人面前有啲出丑啦，咁就尴尬啦。 系啦，嗱，上次咧，前两日啦，就话我就话摄咗啲嘢喺牙啦，其实都尴尬嘅。其实唔止你尴尬，你对住嗰个人佢摄咗牙啦咧，你都觉得尴尬，因为你唔知话唔话俾佢听啊嘛。嗱，呢个其中一样嘢啦，有冇试过喺公众嘅场合突然之间忍唔住，然之后放咗一个屁？ 我自己定还是见到人哋先？或者聽到人哋放 兩者皆可，你有咩分享 啊？如果聽人哋放屁聽得多啦， 喺 lift 裏邊啦， 咁你會點樣反應啊？ 梗係唔認啦， 梗係啦，唔係你放啊嘛。 係啊係啊，嗰個當事人都唔認過，我冇見過，我從來冇見過。如果喺電梯裏邊有人放屁，當事人係認嘅，包括我自己， 係 唔會認嘅。 如果是他认，你信不信真是他啊？ 咁佢点认啊？ 系我啊，唔好意思咁咯，仲可以点认啊？ 外国都唔会， 唔会噶嗱， 外国咁开放、咁文明，或者咁咩，即系叫做咁 咁 坦白啊，咁坦白嘅一个社会都唔会讲。 呢个啊，真系好奇怪。所谓咩臭屁唔响，响屁唔臭，大家都听过噶啦。 我觉得都有啲道理噶嘛， 不无道理呢一样。 我自己觉得。歸納法啦嚇，即係從自己經驗嚟講，我覺得都七八成準嘅喎。 咁如果喺電梯裏邊咧，如果你話聽到噗一聲咧，咁好明顯有人放屁啦。 咁多數唔臭啊，因為響啊嘛。 係啦，反而呢啲咧冇乜所謂，都係一下聲響，等於行雷轟一聲一樣，你唔會話無端端行雷，唔會噶嘛。反而係你聞到陣味，但係冇聲。嗱呢樣咧就最尷尬，因為咧究竟係邊個咧？嗱，唔係，應該係第一樣，唔係問邊個。第一樣咧就係問係咪有人放咗屁嘅，因為無端端嘅啲冇味，突然之間變得有味咧，你就會懷疑呢一樣嘢。 唔使懷疑啊，屁嗰陣味咁獨特，即係都冇其他嘢去取代。嗱，譬如你話響嗰個聲音咧，你都可能以為會唔會係即係挨到其他嘢啊咁樣啊嘛。 你咁講即係證明你只係太年青啊。 點解啊？ 對屁嘅研究冇乜咁樣。 願聞其詳，講嚟聽下。 係可以寫一篇博士嘅論文嘅。 唔同年紀有唔同嘅味。 哦。 食唔同嘅嘢出嚟嘅感覺亦都 唔同。 如果你食素嘅。同你食肉嘅 系 两件事， 可能食素你闻唔到，太干净、太清新啦咁样。不过咧，本身有一样嘢，我谂住留到最后先至讲嘅。但系既然你哋讲开咧，我就话俾你听。 即系喺十点先讲啊？ 系唔系啊？十点 之后先， 之后先，即系完咗节目先讲嘅。头先你哋咧咪话唔会认啦，即系冇人放咗屁会认嘅。其实原来咧喺日本咧，好耐好耐之前，即系讲到江户时代啊，曾经咧有啲贵族嘅女士咧，因为尤其是女士会觉得再尴尬啲，即系你要温文尔雅咁样啊嘛，喺一个公共场合嗰度放咗一个屁咧，佢真系会觉得好难为情。咁曾經真係試過有一個叫做即係大家閨秀啦，一個小姐啦，喺佢心儀嘅人面前放咗個屁。咁佢自己控制唔到啦，亦都收唔到科啦，佢係真係選擇咗了結咗自己，佢係尷尬到面對唔到自己， 咁激動即係突然間， 係啦，即係相傳有呢個故事啦，咁然後咧就真係引申咗有一個職業出咗嚟，就叫做認屁師，就真係咧喺一啲富貴人家嗰度咧，佢哋會請一個人翻嚟，即係可能長伴住小姐，當佢一有呢個尷尬嘅情況發生嘅時候，係我，咁當然啦，你而家肯定會話咁樣咁踴躍走出嚟認嘅。 到底系咪此地无银？系咪其实唔系你，系你隔篱嗰个啊？咁样啦。咁但系嗰阵时咧，就真系引申到有一个咁样嘅人出现咗。咁你话吓冇理由，我一日未必放到一个屁。咁嗰个人长时间企喺你隔篱做咩咧？咁咁可能 用千日 用 在 一 时 都抵啦，系咪啊？ 保镖都系咁噶，你日日会有枪击事件或者攞到俾人斩咩？未必噶，斩一次佢帮你挡一次咪得咯，系啊。 咁都啱。咁所以咧平时咧可能慢慢就引申到佢可能系呢一位即系大家闺秀嘅侍从咁样咯，即系帮佢照顾佢日常所需啊。咁当佢真系放屁啦，发生咗啲咁尴尬嘅事啦，佢就第一个冲出嚟，唔好意思系我啊咁样，咁就咧将嗰个尴尬嘅情况缓解。 即系呢啲如果用现今嘅网络术语咧，佢就系冲出嚟。咩咯？ 系啊， 型咯，系啊，冲出嚟型咯，系啊。 不过咧，即系你讲呢个电梯咧，我觉得咧，即系你话喺 lift 入边嘅电梯咧，我都觉得，即系你话臭味或者尴尬度咧，唔系好高。其实扶手电梯先嚟计， 即系你企喺后边嗰个啊？ 系啊， 定还是你自己放咗个屁，担心后边、 啊？因为啱啱好高咗一级。 我睇过一个情景系咁，呢个情景真系几少少好笑啦，唔系几好笑。咁话算系咁嘅，咁有一个家长拖住个小朋友啦，咁但系前边有一个西装友啦，咁喺嗰啲扶手电梯嗰度都好长嘅扶手电梯啊，我记得系香港站嘅扶手电梯，即系中环嗰个香港站。跟住咧，跟住个小朋友就突然间讲，妈咪好臭啊，好大声咁样。跟住咧，佢妈咪因为扶手电梯嗰度 suppose 唔可以咁多 movement 噶嘛，唔可以咁多动作。但系咧，佢即时反应到咧，佢将佢自己仔咧扯落咗一级啊。跟住嗰个 发生意外冇啊嘛。 跟住上前面嗰个西装友咧，好尴尬，佢又要行，即系你知人贴人噶嘛，即系中环站喺香港站嗰啲好紧迫噶嘛。 仲要系小朋友高一级嘅高度，啱啱系对到正，对到正。 有童年陰影嘅，即係個小朋友以後就唔敢搭扶手電梯， 唔係或者隔一級咯，最少或者隔兩級，即係保持安全嘅社交距離。 如果你唔係個小朋友，你係個大人，咁啱你係搭扶手電梯，前面嗰個人就正正喺你面前放咗篤屁，你會唔會直斥其非啊？先生， 梗唔會啦， 放屁喎， 佢都唔想嘅， 童言無忌啫。頭先， 但係最慘係咧，因為嗰個電梯咧。向下都还好，向上咧，你飘到个对流效应咧， 啱 你真系 啲风喺度冲埋， 系啊！希望今朝即系搭公共交通工具，你唔会遇到呢一个即系咁难受或者尴尬嘅情况。 正所谓一句说话有冇听过啊？ 咩啊？ 放屁唔应屁，放到年初四。 诶，咁过咗， 过咗咯，你哋冇听过呢句啊？ 冇啊， 佢细个成日讲噶，放屁唔应屁，放到年初四， 系咩？ 果然你真系对屁系最有研究。 放屁唔应屁，年头衰到年尾咯，我听过。 是前任，其实是小个人，整个人亦清心。多个人，少个人，如练习无数段的好憾。越想爱，总发觉寂寞的人要有心人。找个人多费神，为何浪漫靠寂寞无憾？其实是分了神，找与寻又在等。当我能一个人，如独自望我地出了神，在纷扰的世界玩活的人有较好份。从前是自由地轰烈而无味，找得到你总问望自己，然后是多少的理想演出戏，要相爱的距离。原来是单身的你，一般跟我同房里喘气，要生要死，日积也是约你，孤单强有你。生也曾一个人，独来又独往，亦是缘分。其实是一个人的旅行，别挂心。死也 层，一个人明白是来去未需过问，欲伸真可远近，只在的人看透灰暗。 前不知道你会觉得尴尬一点还是没那么尴尬呢？听过有 Yellow Yellow 的喜欢上一个人。 我好想出去玩啊。 为什么啊？ 成日都说这里不去得，那里又不好去，困在家里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点出街，减低感染的风险。 如果还是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呢。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即系每一次我听到阿崔杰同去介绍啲歌嘅时候咧、我都有个冲动，即系哎呀，我都好想试下，因为好少做呢一样。 咦，竟然系咁？嚟啊嚟啊嚟啊嚟嚟嚟！ 即系嗰啲咧，咩播完只歌，正话嗰只歌，你讲 喜欢上一个人， 喜欢上一个人。你有冇呢个经验呢？如果有嘅话，同我哋分享一下。相对湿度系91%，时间系去到7:50。你听紧嘅系晨光第一线，我系梁明洲，跟住去过。 系 啊，好好玩嘅呢啲， 留翻俾你，下次留翻。 咁你学觉得可以玩下自己把声啊？好似第二个人咁样。 系下一只留翻俾你，你可以试下嘅。我头先播嗰只歌叫咩名？你估唔到嘅。 你知嘅啦。 喂，不过你有时听歌咧，你都会谂翻啲自身经历噶嘛。主持人有时会咁样介绍啦，有时自己听嘅人咧就会咁样谂起连贯翻啲经历啦。嗱，情侣之间咧有好多昵称嘅，有啲人中意叫大家做猪猪啊、B B 啊，呢啲都好常见啦。 改名啊，勾咗啦呢啲。 咁应该叫咩而家？ 叫呢啲咁样，你行出街嗌咩 B B 嗰啲咁样， 十个人拧翻转 头。 都是的。为什么突然这样讲呢？今天都想跟大家讲猪猪。不过呢是讲昨天在西环出现的猪猪。是的，香港你知道都有不少的野生动物的嘛。其中一个都挺常见的呢、就是野猪、你知道野猪又比较大只一点。而且它这么灰暗的身形呢，有时如果它出现在一些闹市的地方呢、就真的挺惹人注目的。 你们有没有见过啊？ 有啊， 成日 都见到。 但我不是在市区见到，我在郊区见到啫。 市区我见过一次。 吓、真的噶？喺边度见到啊？你上一次？ 北角。 你真的好喜欢去港岛、 沙田都见过，沙田都见过。其实你算不算郊区呢？其实它已经去到，它算是一个郊野公园、但它已经是马路旁边的了。但是我见到的情况，它就不真的灰暗或者肥胖。它其实应该是没什么东西吃，所以才走到下来这么远找东西吃。都算瘦瘦地的。系啊，揾食啫，系啊。 其实咧，事关咧好多野猪咧，之所以会去到市区咧，就学你哋话斋，真系因为揾食啊。因为以前咧讲紧旧香港，我都系睇翻啲新闻嘅片段讲话咧，因为以前真系可能比较多啲人咧住喺一啲乡郊地方咧，会喂佢哋啦。嗱，虽然呢个真系而家系非常之唔鼓励嘅，喂佢哋啦，又或者以前咧真系仲有其他啲野生动物咧去克制住野猪嘅数量，即系佢你知咧弱肉强食嘅世界。有好多即系动物世界系啦，仲有嗰 啲猛獸啦咁。咁而家咧，原來話咧，睇翻漁護署嘅網站咧，佢哋就冇話確實統計咗野豬喺香港嘅數量大概幾多。但其實原來呢個數字係越嚟越少噶咯，已經。即係我哋而家見到嘅咧，其實係越嚟越少嘅野豬數目啦喺香港。但係點解會越嚟越多喺鬧市見到咧？嗱，我追蹤翻咧近來三個月嘅呢一個野豬嘅報道咧，其實已經試過幾次咧，係嗱，琴日就西環啦，跟住再早多一個禮拜咧，原來又喺銅鑼灣又有，跟住再之前咧就北角啦，嗱，全部都係喺呢啲地方，咁即係證明咧，佢哋本身都係沿住呢啲地區附近嘅一啲山野咧，就開始覓唔到食啦。咁然後咧，就開始去到咧，因為港島區咧而家新設咗多咗一樣嘢係比較常見嘅，就係一啲廚餘嘅回收站啦。咁咧就有啲網民咧真係影到咧，不時喺野豬出沒嘅地方附近咧，都係有呢啲廚餘回收站，即係可能佢哋就聞到陣味啊，即係因為冇嘢食啊嘛，喺山野附近，咁又冇辦法啦，咁啊行下行下，可能好似有崔傑同話齋，就係見到佢哋喺馬路沿住咧啲佢覺得可能有人或者有地方嘅。就会有嘢食啦，咁跟住啲人嘅车，咁于是乎就跟下咧，就去到啲厨余回收嘅地方啦，咁就去嗰度揾嘢食，或者系垃圾站。 如果照你咁讲咧，为咗解决市区出现野猪嘅问题，我哋就将啲厨余回收站设喺新界区，或者设喺郊区，咁啲野猪咧就会喺翻郊区，就唔入市区啦。 嗱，又或者咁讲，因为我记得之前咧有访问过香港野猪关注组嘅，因为其实有一排啦，即系有见到啲野猪嘅时候咧，都好多报道啦，咁。佢哋嗰邊就我好記得佢哋有講嘅，佢話點解成日近呢十年八年，大家會喺市區多咗見佢哋咧？就是、因為我哋可能即係嗰啲地啊，即係開墾得本身，其實我哋有一條緩衝線嘅，即係可能郊區郊區、市區市區，咁但係一路大家去起樓啊，或者去建設嘅時候咧，嗰條緩衝線就變得模糊咗，甚至係即係可能我哋開墾得越嚟越多嘅地方咧。咁變相佢哋可以活動嘅環境嗰個範圍就越嚟越細嘅，所以你就會又見到你又見到你咁樣咯。 仲話 Jackie 同講到好似差妹咁樣啊，郊區啊，郊區， 市區啊， 市區，幾知啊， 緩衝區啊，緩衝區咁。 嗰度差妹咁樣。 係啦，咁樣咁，所以我自己嘅角度係，我覺得都可以多啲嘅包容咯，同埋我自己有見過，即係行山見過咁多次啦，其實。我哋都冇因為有野豬出沒而受過傷害， 係引證咗咧。其實大自然所有嘅生物，佢哋嘅生活模式係一樣嘅。 係 人類都係咁嘅。原本我住郊區噶嘛，住下住下揾唔到食啊，跟住點啊？去市區揾份工咯，去出省城打工啊嘛，揾食。 佢都唔想㗎， 都唔想㗎。野豬都係咁啊。原本喺郊區生活得好地地，冇嘢食啊嘛，咁點啊？入省城食嘢咯，揾食啫，一模一樣嘅喎。 係啊，不過就真係要提醒大家嗱，影相時影相，打卡時打卡。因為琴晚咧，真係喺社交平台見到一下子有好多喺附近翻工嘅人咧，都係有相啊，或者有片咧，就影住呢只豬豬啦咁。咁同埋豬豬咧，琴日咧喺西環喺邊度咧，就喺超級市場門口徘徊啊。咁變相咧，其實佢都有一定嘅人流啦，同埋你即係始終佢喺個出入口個位置咧，大家經過佢嘅時候咧，可能個距離就唔會話好似你。郊區見到佢咁遠啊！如果你郊區見，嗱我上一次嘅經驗咧，喺郊區見到佢咧，我諗我大概起碼距離佢係十幾尺嘅啫，我都唔夠膽行埋去影相。即係雖然我都有少少衝動， 亦都唔鼓吹唔鼓勵。係 啦，我都想望真啲，但我都唔夠膽，因為你始終佢係一隻野生動物啦，你亦都唔知佢嘅脾性，或者佢會唔會驚啊？有時你啲相機啊、手機佢唔知係咩嚟嘅喎，或者你唔小心校咗閃光燈啊，或者啲聲音啊咁，可能會令到佢受驚嘅時候咧，咁佢有啲乜嘢反應咧？反而可能攻擊翻你又唔定，或者佢逃跑嘅時候整到又唔定，咁就即係大家都要保持一個安全距離，好似我哋而家咁都要保持社交距離。 野豬嘅體能幾厲害㗎，所以大家。唔好掉以輕心，以為啊都係一隻豬啫咁樣，你自己保 都係一隻豬，但好大隻個。 喂，有冇聽過一個傳聞？但我唔知真定假真係。有冇聽過話野豬點嚟嘅？ 野豬點嚟？ 就係 野豬媽媽生出嚟咯。 呀呀！咦，即系俾你激死，顶一顶坐一坐先。佢话野猪点嚟咧？ 系点嚟 咧？养嗰啲家猪，即系你圈养咗啲家猪咧， 系 你放生咗佢咧，跟住佢慢慢就会变咗野猪。 唔系嘛？个样咁唔同嘅。 我觉得你个答案比我好好多啦。 真系，我听过呢一个嘅。诶，等佢出去啦。跟住佢慢慢啲牙咧，啲毛生出嚟，即系咁样嘅。 吓， 你冇听过呢个咩？ 我冇啊， 即系家猪进化论就变成野猪啦。 野猪咯， 哦，咁你如果俾阿妈讲咗出去，你会变咗野人咯？又可能真系会、啊，可能真系关事。 剪头发啊嘛， 可能真系关事啊。 石山街的暗恋家，室外气温而家19度，相对湿度82%，时间将近嚟到早上的8点。 中心同埋美容院等，佢话新增的优先群组可以在今日朝早9点起在政府的网上系统预约，或者到私家医生诊所接种。非洲赤道基内亚主要城市巴塔的军事基地爆炸，死亡人数上升至98人，600多人受伤，其中近300人仍然留医。事发在当地星期日，爆炸导致市内多座建筑物和房屋损毁，义工搜索之后发现死亡人数比最初估算的多3倍以上。官员说基地的炸药储存不当，加上附近農民燃燒田野引起爆炸。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9，日元108.92，瑞士法郎0.936，加元1.266，人民幣6.527，英磅對美元1.382，歐元對美元1.185，澳元對美元0.765，新西蘭元對美元0.713。日经平均指数报28,710点，跌3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4.86美元，卖出1,685.69美元。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普遍晴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星期五大致天晴，日间温暖。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日马坑涌道慢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K 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龙盘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新墟。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道、碧丽道中环。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CIBS 听有声小说，听香港文学十三邀。 丹信马与怀乐台的对目，你知道吗？鳄鱼是很悲惨的动物，因为他们不可以同时接吻和拥抱。 听本土剧作，听港剧港剧。 浮生若梦但家情， 水上人但家人，渔民都是香港人啫，受不受人尊重就看他们怎对人和做什么事了。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好，钟哥同埋 Kitty， 我哋星期二嘅早上啊，即刻请我哋嘅嘉宾朋友出场先啊！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系早晨， 早晨啊 Kenny， 咁啊，听到 Kenny 邓星兴，希望个市都有得升啊咁样啊，但系琴日港股真系麻麻地啊，跌557点啦，普遍嘅股份应该有九成股份都系跌啊，咁科技股系重灾区啦，今日市有冇机会好翻啲咧？而你又点样去分析琴日嘅市况呢？ 我谂暂时个市况方面咧，都系即系双重夹击，即系之前我哋讲啦，受到呢个加印花税啦，就导致到北水嗰个系流入嘅情况方面咧，就系大为改变咗啦。咁第二就系嗰个债息啦，即系睇翻嗰个系美国十年债息方面咧，就琴日升到上去1.6%嘅水平啊嘛，咁所以就导致到咧，大家都会担心咧，就系嗰啲高估值，首先讲嗰啲系比較係即係 新經濟股份 嘅科技股啊，新經濟股一跌得比較多，因為呢啲係高估值股份嚟嘅。當個債息咧升得勁嗰時嘅話咧，大家去重估佢哋嗰個係估值嗰陣時咧，就一定會受到負面影響嘅。因為當嗰個資金成本升咗嘅話咧，大家就會去即係要求嗰個回報方面咧就更加要高噶啦。咁所以形成咗咧嗰個呢啲咁嘅之前 P/E 高嘅股份嘅話咧。就會首當其衝咯。 咁但係抽一隻個股出嚟講，譬如呢個小米集團啦，咁被列入咧呢個同中國軍方有關聯嘅公司名單入面啦。咁但係舊時咧就有北水都會撐下噶嘛，力撐噶嘛。咁外國唔買，咁中國買翻。但係見到連續好多日北水都淨流出啦。咁琴日淨流出咗131亿元啦。咁其實都即係好誇張嘅一個數字。其實我哋股市係咪都有少少牛转红的一个迹象啦？ 我諗嗱，香港嗰度就頭先講咧，都係受到加印翻去個影響都會大嘅，因為始終咧就係、是、之前我哋都解釋過咧，就係、是其實內地資金方面咧對加印花税咧係特別敏感嘅、 嗯， 因為過往咧就係、是即係中國證監啦，或者係中央方面咧，都會用一個加減印花税嚟釋出一個政策轉變嘅信號嚟嘅，咁所以大家就會擔心，咦？咁加印花税會唔會嗰、那個？政策個信號釋出嚟就哇唔好炒到咁過分啊，會可能會有啲冷卻股市嘅措施出嚟啦，咁所以變咗啲內地資金方面咧一定觀望下先嘅，咁再加埋內地股市都係有個調整嘅壓力喺度啦，咁所以就更加令到資金流入香港情況方面咧就係、是、受到影響嘅。咁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其實農曆年之前個市升得比較勁咧。就是連續好多日咧，都係百幾億咁樣淨流入嚟嘅北水啊嘛。咁你而家冇流入，不但止仲流出嘅，咁你個股市一定係調翻落去嘅。咁你基本上你調翻落去28000啊、27000呢啲位嘅話咧，其實係反映翻啲資金嗰個係即係逆轉嘅情況嚟噶嘛。 咁所以三股民咧都要即係好好部署下咯， 唔使擔心嘅，唔使擔心嘅，我哋轉下個政策或者轉下個策略啫。嗱，啲市 嗱，阿鍾哥又講得啱嘅，即係你其實咧嗰個情況就係、是我哋而家講緊個債息升嘅時間、就係因為咩咧？就係、是、因為大家覺得嗰個經濟復甦。咁所以變咗咧，再加埋就係呢個聯儲局嗰啲19000億個次經濟方案咧，就可能有機會令到個通脹上升啊嘛，所以令到債息係上升嘅。咁就並不是有啲咩特別危機走出嚟咧，而導致到個債息升嘅。咁當然會有個 repricing， 我哋嘅 repricing 嘅情況出現啦。但係當你過咗呢個係即係重估去翻一個比較大家覺得合理嘅時間嘅話咧，其實、那個焦点会睇返基本面，基本面就係今年个经济复苏啦，同埋嗰个係即係企业盈利方面比去年係好㗎嘛。咁所以变咗又唔需要担心到呢话就係嗰个股灾啦咁样。但係当然你要承受一下就短期呢由之前过分呢就亢奋呢去返一个冷静啲嘅情况囉。 係、冷静啲呀，你唔使担心住。 係呀、 再唔係呢就而家叫做即係近期跌市。咪轉下個策略咯，嗱、正所謂咩啊，轉攻為守， 係 買翻啲收息股，得唔得咧？咁樣 得唔得？ 聽點？ 係啊， 依一排都係又講得啱嘅，都係嗰啲收息股或者比較係即係傳統啲，譬如穩陣啲嘅股份咧係跑贏，譬如內人股啦，睇啲內人股表現係唔錯啦，升得幾好噶。咁另外一啲譬如好似啲公共相關嘅股份，譬如好似長江基建呢啲係抗通脹嘅公用相關嘅，因為當嗰個係。即係個原材料升啊，同埋嗰個係公用事業嘅費用升嘅話咧，咁呢啲公司係會加到費用嘅嘛，咁所以變咗咧，同埋加埋佢哋嗰個腰係比較高啊嘛，咁當然變咗就係抗通脹嘅，咁所以資金係走咗去呢啲股份裏邊嘅，咁我覺得如果你話我嚟短期避下險嘅，咁佢呢啲股份都係不無道理嘅，但係就不過就唔好諗住呢啲股份咧就長升長有，因為當你個市勢好似頭先講變翻冷靜翻啦，大家睇翻嗰個復甦經濟復甦啊基本面嘅話咧，資金係會轉翻啲高增長股嘅。 即系睇下你其实想要啲乜嘢啦， 到时咪咩啊？转手为攻啊， 灵活多变嘅玩法系咪啊？好啦，咁啊问下阿 Kenny 咧，睇睇呢一个中概股即系回港嘅步伐啦。见到呢个 Bilibili 同埋百度咧，就话将会先后喺今个礼拜同埋即系上个礼拜咧已经闯关噶啦。咁啊呢个 Bilibili 咧就话今个礼拜咧就会通过呢个港交所嘅二次上市聆讯啦，并且公开呢个招股书。咁啊市民系咪都可以多啲留意下呢两？ 当然就IPO 方面咧，就好受市场气氛因素影响嘅。咁你而家IPO 同埋上个月IPO 就相差好远啦吓。咁当然啲都系一啲焦点股嚟嘅。不过咧就系咪真系话好似之前嗰啲话咩？好似呢个系 快手啊， 啲升得咁劲咧？咁当然就要市场嗰个气氛配合咯。咁所以变咗就唔好咁睇得乐观住咯。而家就 咁另外我想睇埋嘅咧，就有一隻中海油啊，即系今即系呢几日啦，连续跌咗咁多点嘅时候咧，中海油都企得几稳、哦。咁有话咧，佢系咪即系睇到9.5呢个位？如果佢咧都系即系升穿9.5嘅话咧，再可以上望探翻呢个12.5咧，咁劲咧，真系。 嗱，依個就係嗰啲資金翻翻啲傳統股咯，就同埋個油價方面咧都持續有個上升，而家去到60多蚊啊嘛，因為大家都係憧憬緊經濟復甦啊，同埋嗰個 就是、量化宽松嘅，导致到呢个资金泛滥，就啲资源价格上升啊嘛。咁你见到除咗中海油之外咧，其实睇翻佢好似之前大家都唔系好抠嘅呢个中移动啦、啊，或者就算铁塔啊， 哇，铁塔琴日升5% 啊， 系、嗯、啊，都唔错噶，即系本来大家唔抠噶嘛呢啲股份，咁、嗯、所以变咗你睇到个资金其实系一个转码去翻一啲好传统嘅股份里边咯。咁、嗯、我相信中海油继续都即系虽然我对油股一般嚟嘅，但系不过我觉得中海油嘅势咧都仲有得顶下，因为。同埋呢啲咧，越俾呢個美國話要除牌啊、制裁啊、打壓股份方面咧，就反而就越硬頸。 哦，原係咁樣嘅，係咁樣嘅。 可能係咁啊，有一種抗力喺度啦。咁啊，散股民可以部署下資金輪轉啦。咁啊 ，Kenny 啊，最後問埋你呢一個啦。咁啊，琴日科技股或者科指成分股咧，好多隻股份都急挫。咁啊，有啲散股民咧高位攞咗。咁啊，依家現價位值唔值得溝一溝，定還是捱一捱價咧？因為其實距離個买入价有很多朋友都几高下，即譬如讲紧啲美团点评啊，以至腾讯，譬如高位，即譬如700元楼上，或者即美团嗰啲就直情跌咗100多元落嚟啦，咁啊好夸张嘅一个跌幅啊吓，咁啊现价位值唔值得部署第二注，定还是咧都系等等谂谂咧？ 嗱、好似头先讲，因为而家大家都系债息升之后咧，嗰、那个 repricing。咁呢啲高估值嘅股份就首當其衝嘅，所以變咗咧就大家有心理準備咧，可能都仲係有啲調整壓力喺度。不過咧，我覺得趁呢個時間咧，可以重整下你個投資組合嘅，因為你都睇到其實咧，雖然大家都係跌嘅，但係跌嘅幅度係有分別嘅。咁譬如好似頭先你講騰訊，肯定跌幅方面咧冇其他嗰啲SaaS 股跌得咁勁啦。咁但係當嗰個市一轉翻定。一去翻即係翻翻啲資金去新經濟股嘅話咧，一定係龍頭股係行先嘅。咁所以可以趁而家時間咧執一執就話啊，譬如你之前好貴，即係覺得騰訊好貴啊，或者啲大價嘅科技股貴冇買到嘅，咁你咪趁呢個時間咧就換馬過去咯。咁一啲比較之前係後期炒上嚟啊，升得比較急啊快嘅細只啲嘅 SaaS 股嘅話咧，呢啲又風險相對短期會大啲嘅，所以咪將啲資金咪撤出去先咯，就炒咗啲龍頭先，到龍頭升翻曬上嚟啦，你先至開始轉翻啲資金去啲細只嘅科技股嘅，咁你咪可以快啲去 recover 翻你嗰個選擇咯。 咁啊係時候好似 Kenny 咁樣講啊，重整下自己 portfolio 啊，掌握個升市嘅升浪咧，咁先係重要啊。 最緊要咧就千祈唔好諗住咧喺嗰只股票輸咗或者捱咗價位，要一定喺翻嗰只股票報仇咯，一定要揀嗰只股票 咯。要識得壯士斷臂啊！拜拜。 俾啱先嘅道理，明明講話喺邊度跌低，喺邊度起翻身嘅。 係有啲股份難啲，譬如快手跌穿招股價，你真係要斬一斬咗只快手去，可能有啲朋友嚇唔知係咪咁樣嘅操作啦。咁大家咧，散股民都多做功課啦。 係啊， 咁啊，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聖慶幫我哋分析大市啊！唔該 Kenny， 我哋聽日傾過。 好，唔该，拜 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啊？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有优惠，梗系叫埋小白同埋林慧啦， 梗系啦， 已经准备好啦，好嚟呢一个优惠咧，系特别for长者嘅。嗱、我唔知道大家有冇之前 望住我做咩啫？ 唔系礼貌嚟嘅，讲嘢望住人，唔好 send 虚气啦。嗱，咁咧就之前其实呢一个计划咧就叫做关爱长者食物券，可能大家咧有时睇报纸咧都会睇到嘅，就系、是、一间大型超级市场啦，成个超级市场啦，咁就同 新嘅吓， 好似两间都有持股， 系 其实 都想讲， 分咗啊， 好多都系佢，仲有一间嘅，有另一间中资嘅， 百字头嗰间啦吓。就同呢个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女青咧，就一向都有推出呢个关爱长者食物券嘅计划嘅。咁啊，今年咧就会延伸到更加多嘅地区啊。咁可以话俾大家听咧，即系嗰啲老友记啊，点样可以攞到呢一啲嘅支援同埋关怀咧？咁其实原来呢个计划咧，就由2013年起咧，每年就会拣唔同嘅地区去到举行嘅。咁啊，等区内有需 需要嘅长者咧，可以凭住呢啲食物券啦，免费就换领一啲食品啦，同埋日用品啦，咁等佢哋咧真系攞到一啲实质嘅支援啊！即系呢啲系佢哋日常所需嚟噶嘛。咁啊，计划嘅足迹咧，之前已经去过新界北区啦、沙田区啦、屯门区啊、深水埗区等等好多区噶啦，至今咧已经大概有12,000位长者嘅人次咧系受惠。咁而今年咧呢个计划咧就再涵盖多一啲嘅地区嘅。咁以前咧就系一年一个区。而家今年咧就一年咧去到4个唔同嘅地区，包括有离岛区啦，离岛即系大澳同东涌区啦，九龙城区啦，好近我哋啦，北区啦，同埋元朗区嘅。咁佢就话咧呢一个嘅计划咧。佢本身有一个换领嘅日期嘅，就由2个月延长到3个月，咁等长者咧可以有充裕嘅时间啦，即系可能谂好我要换啲乜嘢咧，咁样或者择啲个吉日去攞呢一啲嘅食物啊或者日用品啊。咁旅青咧即系呢个机构咧就评估呢个服务对象嘅需要，就会代呢一个嘅超级市场咧，分别喺3月、6月、9月同埋12月咧，向每区有450个长者咧派发一套总值150元嘅。长者食物券，咁啊等长者咧可以凭券就去到区内嘅指定嘅超级市场嗰度咧，免费换领系啦。咁佢都有指定嘅，佢话有8款嘅食品同埋日用品。咁预计咧就有1,800位长者咧可以受惠嘅。咁我觉得喺呢一个即系疫情嘅期间啦，咁长者都好需要我哋嘅关心同埋去帮助咯。咁呢个计划我觉得都几温暖嘅，我睇落去系啊。 但唔系疫情期间啊，平时都可以做， 都要多啲嘢 系啊， 所以呢个计划其实都持续咗好多年噶啦，就系同呢个女青呢个机构合作。 因为咧有一次，即系都几年前啦，有一次去探望一啲独居嘅长者咧，咁见到佢哋个生活咧，佢哋当然咧，佢哋自己好乐观嘅，咁但系调翻转头啦，我哋喺度佢就乐观啦，因为有人陪佢啊嘛。咁但系我哋行转背嘅时候，佢点样谂咧？我哋大家都唔知啊嘛。咁所以平时多加一点嘅关怀俾佢哋咧。其實我哋應該要做嘅呢啲嘢， 係咁啊！但係關於即係你話長者呢一個優惠，頭先話1,800位嘅長者可以叫做受惠得到啦。咁當然都係一件好事嚟嘅。但係如果可以有18,000位嘅長者啊，或者180,000位嘅長者可以受惠得到，其實都幾好。因為我有陣時經過即係家住都係深水埗啊嗰度附近咧，咁有陣時睇到咪有啲社區食物嘅一啲雪櫃咁樣嘅，有啲長者都會不時揭開個雪櫃。去睇咁樣咯，咁亦都真係你見到嗰個人口老化嘅問題嚴重咧，令到叫做好似啲生活咧，即係有一種逼人嘅感覺。 不過呢個就唔係淨係香港，呢個全世界都要面對嘅，即係人口老化咧。因為大家都唔係好想生小朋友啊，咁所以交俾阿小白。同埋阿芭比， 我盡咗力啦，已經 我收過工噶啦，已經。你哋有冇一啲家庭教育？我想問你哋有冇啲家庭教育咧，係教啲小朋友咧去愛即身邊鄰居啊，其他長者。因為我記得我哋細個讀書嘅時候咧， 有 啦，而家有教 學校 syllabus 其實都有噶，即係要愛護我哋嘅鄰舍啊咁樣。咁同埋咧，本身譬如幼稚園啲教學入邊咧，佢都會放好多就係同長者點樣去到相处啊，或者同邻居点样相处啊，呢啲其实都系佢哋 syllabus 入边嘅。咁我见到，譬如我仔仔，佢都 OK 嘅，佢同啲隔篱邻舍关系仲好过我同啲隔篱邻舍，因为佢见嘅时间 先啦，点啊？ 系啊，见过肯定多过我啊。咁啊，同埋同佢哋好多嘢讲噶，同埋佢有好多花名啊。我系有一次同佢去公园玩，我先知道原来佢有好多花名啊。 例如咧，佢好似唔讲得出街咯，佢想讲跟住收翻。 有啲叫咩超人一号啊咁样嗰啲嘅，因为弟弟系叫超人二号咁样，即系好多啲古灵精怪咧唔记得啦。 通常都系咁嘅，譬如以前你带小朋友出街咧，就会话呢個細路咪就係小白個仔，小白個仔。咁再遲多幾年咧，你又帶佢出街啦，啲人就會調翻轉頭。咧嗰個咧，小小白個老豆咯，即係你就由主角變咗配角噶啦。 哎，唔緊要啦，我都預咗啦。 不過冇諗過咁快啫， 好快嘅咩？唔會，主角有排做啊！我 你都仲要靠你帶佢出街，所以咧都仲會係你行先嘅。 咁譬如你女女嗰度有冇啲多啲，譬如同鄰舍關係嘅教學啊，或者點樣教佢啊？ 我咧就唔係靠學校主題教喎，反而我女咧同你個仔應該有啲似嘅地方，就係咧由細到大咧我。个女系基本上喺我哋嗰等楼咧出晒名嘅，佢入 lift 咧自佢识讲嘢开始啊，佢就一定会叫人啦 ，hello 或者叫auntie 或者 uncle 啦，识唔识都会叫，即系姨姨叔叔，跟住咧就第二句就问你。 你去边啊？咁有时咧，有啲人真系有啲尴尬，因为佢未必想话俾你听去边，同埋其实你平时系从来冇同我呢个邻居打招呼，因为讲紧系嗰等楼，每一个入 lift 嘅人咧，我个女都会问一次，你去边啊？咁， 跟住 咧，咁人哋唔答佢咧，佢就会讲啦，我而家去街啊，妈咪带我去街啊，咁样咯，即系佢都几中意打开话题嘅，咁所以就即系有时大人系靠小朋友咧呢一种咁热情同埋咁天真嘅方式咧，你反而系可以同你嘅邻舍关系咧更加迈进一步，因为你唔会咁单刀直入问你，喂，你去边啊，陈师奶咁样噶嘛？ 唔系大人问咧，大人问就以为你喺呢度保安噶啦， 系啦， 你边啊？ 咁古怪嘅， 边座啊？几好啊！ 不过呢个咧，我都有少少分享啊，即系你话同隔篱邻舍关系打好啲啊，甚至系隔篱邻舍系啲长者咧，我记得细即系我以前即系未搬出嚟同我妈咪住嘅时候啦，咁隔篱即系对面嗰间屋咧，其实系两个老人家嚟嘅，跟住有一次咧，突然之间嗰、那个太太咧就同我哋讲，即系拍门，因为其实我哋平时都会打招呼，有时譬如可能煲多咗汤都会攞过对面嘅，系啊系啊，因为见佢哋两个老人家嘛，咁有一日咧佢哋拍门咧就话隔嗰、那个男士即系嗰个伯伯咧唔见咗。系啊，跟住哇，我哋就真系好惊啦，咁啊帮手即系发生晒啲人揾啦，咁样咁啊又要安抚下阿婆婆嘅情绪啦，咁样咁后来到到夜晚嘅时候咧，我哋喺楼下揾唔到嘅，咁啊佢哋屋企人咧就喺即系某一个区啦，即系可能搭咗车唔知去边一度咧，就揾翻佢。咁我都觉得哇，原来即系守望相助好紧要啊！即系佢有事嘅时候，佢即系我哋就梗系发生晒人帮手啦。咁而我哋屋企有时嗰阵时我婆婆都一齐喺度住噶嘛，当我婆婆有啲咩事嘅时候咧，其实对面嗰家人，因为有时譬如我哋翻咗学啊，翻咗工唔知道咧，到我哋翻嚟咧，佢都会同我哋讲翻，依家嘛婆婆几点落咗去买餸，唔知点咁样，即系大家都会互相报告翻啊！即系我咧呢一个系即系唔系话净系机构去到 互相报告翻， 唔系都 好 正。 我见到你老公啊，嗰日啊去咗嗰度喎， 第二区 系咯， 我即刻生果， 我即刻叫我老公唔好再群埋你老公一齐玩。 谂咗好耐都唔知道想唔想讲俾你知， 系啊，不过都系讲啦，系啊，见住隔篱屋系咪先？你有啲咩近排唔开心，你记得同我讲啊，咁样系 唔系呢一只交换情况，系关怀嗰只啦。你讲呢一只咧，多数就系喺楼下 呢只打小报告 security 嗰度发生嘅，系啦，看更叔叔伯伯啊嗰啲发生嘅，系啦，咁啊，希望系啦，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呢一个嘅食物圈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三月九日是一年的第六十八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297日。1959年三月九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美国国际玩具展览会上，由罗斯汉德勒发明、美泰儿公司拥有及生产的芭比娃娃首次展出。而呢一日亦成为洋娃娃嘅官方生日日期。罗斯汉德勒用自己女儿芭芭拉嘅名字为玩偶起名为芭比。第一款生产嘅芭比娃娃造型系绑住马尾辫，身穿黑白斑马纹泳装，并且有金色头发同埋深蝎色头发两种。推出后首年卖出约35万个。亦是第一个最先使用电视作为推广的玩具。据统计，现在超过150个国家有售，并已售出超过10亿盒。3月9号出生的朋友具有丰富的想象力，无论心理上、精神上，每个层面都有兴趣深入探讨，不喜欢虚伪造作，崇尚自然，比一般人有更独特的见解。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创作新奇的事物会不会令你感觉到满足呢？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大人喜欢玩玩具，我们称之为幼稚。其实有没有想过，只是反映出我们仍然拥有童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昨晚被圍封的尖沙咀華園大廈朝早大約7點完成強制檢測行動，有大約500名居民接受強制檢測，當中沒有發現確診個案。政府人員正在受限區域內進行執法行動，已經接受檢測的人士出示陰性檢測結果的證明之後，可以經指定出口離開。當局亦都派員到訪大廈內大約520户，包括30多間賓館的大約180個房間，當中大約260户，包括大約100個賓館房間沒有人應門，部分是確診個案和已經接受隔離的住戶，亦都有可能部分單位是空置，政府會跟進。政府公布前日有8人接種新冠疫苗之後不適要送院，其中5人無需留院，2人經治療之後出院，1人留院觀察。這8人包括6女2男，年齡介乎45至76歲，在6間社區接種中心接種疫苗，6人接種科興疫苗，2人接種復必泰疫苗。一名66歲女子在官涌體育館的中心接種疫苗之後，感到胸痛和心悸，要留院觀察。昨日大約有9900名市民接種第一劑科興疫苗，8間中心接種科興疫苗的整體接種率是72%。至今累計大約103800人。已經接種疫苗，其中大約101700人接種了科興疫苗，大約2100名是接種復必泰疫苗。一名男子涉嫌無牌駕駛和販毒，在觀塘被警方拘捕。那名35歲男子駕駛私家車，昨晚在開源道被警員截停，發現他並沒有有效的駕駛執照，私家車亦都未獲發牌照，男子接受藥物快速測試，結果呈陽性。警方在車入面檢獲2支鐵通、3包市值共大約33000元的懷疑冰毒、一些膠袋和一個電子榜，以涉嫌販毒、藏有攻擊性武器、無牌駕駛、藥後駕駛以及駕駛無牌和沒有第三者保險車輛，將那名男子拘捕。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8，日元109.17，瑞士法郎0.938，加元1.267，人民幣6.527，英磅對美元1.38，歐元對美元1.184，澳元對美元0.764，新西蘭元對美元0.712。日经平均指数报28656点，跌8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0.95美元，卖出1682.28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星期五大致天晴，日间温暖。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啦，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北拱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车多，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亦都行车缓慢，车龙都系排到去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跟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跟住宝达村一段车多。在新界方面啊，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咧就行车缓慢，排到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上去大老山公路嗰条支路咧，亦都车多，排到去白石角对出。咁喺红磡区咧就有观音开库仪式，直到今晚嘅11点，平治街部分嘅差管理、观音街同埋获嘉道咧都有封路嘅措施。咁铜锣湾嘅观音开库仪式咧就会去到今晚嘅7点钟。大坑嘅礼贤里、莲花宫东街、莲花宫西街同埋莲花街咧都会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二台通识60秒， 你会好好咁样保管你屋企嘅锁匙，咁你又有冇小心保护，能够登入你网上唔同账户嘅密码呢？嗱，谂下，万一你网上银行服务嘅密码俾人盗取咗，除咗你嘅个人同埋敏感资料会有机会俾不法分子盗用之外，仲有机会导致金钱上嘅损失添。所以除咗要设定安全同埋严谨嘅密码之外，同样都要好好咁样保管你嘅密码。例如唔好随便写低密码喺张纸度又乱咁摆，又或者用文本嘅形式将密码储存喺装置里面。仲有，密码系属于你嘅敏感资料，所以无论咩原因都好，你都唔应该将密码话俾其他人知。当你要输入密码嘅时候，亦都唔应该将密码显示喺屏幕上面，以免被身边嘅人睇到。仲有，唔好喺浏览器里面储存密码。如果浏览器有相关嘅功能嘅话，就应该取消咗佢。当然，仲要定期更改密码，咁就更加安全啦。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神力至善，神力最真，神光第一线。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系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凭你讲心理。 镜像效应，模仿对方做出和对方相同的姿势、动作、表情的时候，被模仿的对象将会莫名地觉得心情好好，这个作用就叫做镜像效应。 始终哥你打都得， 是的，你讲多次个结论嚟听下先。 镜像效应，我好简单，即系你见到一个人，即系当小白坐喺你对面咁啦。诶，佢嘅谈吐啊，或者佢所做嘅姿势啊，系啊，一啲动作啊，咦，同你自己平时做开嘅都差唔多，即系佢模仿你啦。咁、可能你唔知道佢特登模仿你嘅，但系你觉得佢同你有相似嘅地方咧，你都会对佢有好感。 点解咧？ 唔係會討厭或者壓突嘅咩？ 應該係反感嘅喎。 係咯，即係覺得哇，你做咩扮到我咁嘅樣 啊？嗱，呢個咧，我一睇嘅時候咧，我都即刻覺得係嘅。尤其是讀書嘅時候，即係你會話人哋啊，你 copycat 人哋做咩你就做咩，唔好跟住曬啦咁樣。咁但係咧，佢呢度就話人嘅心理咧就係、是。 對於同自己相似嘅嘢咧，係會有一種好感嘅，即係到底你係覺得人哋跟你啊，定係啊真係同你志趣相投啦，啊真係啱啦，真係巧啦咁樣咧，係兩回事嚟嘅。咁所以你話細個好憎啲同學扮你咧，係因為你知道佢特登扮你，但係如果唔係，佢可能真係扮你，但係你以為。原來佢本身係同你有呢啲共通點嘅話咧，就會形成咗一種好感啦。 哦，其實係咪學習嘅一種呢？人咧好多時去到某一啲嘅位置，或者係個環境入邊咧，好容易就俾身邊嘅人影響。佢未必係刻意去扮一個人。而是無形之中覺得啊，呢、這個人呢一方面嘅優點好、哦，或者可能佢某一種嘅動作，佢一啲嘅小講嘢嘅小特別嘅語氣嘅。唔覺意學咗，係因為呢個人真係覺得呢樣嘢好而唔覺意學咗，都有咁嘅機會噶。 哦，呢、這個都有㗎，呢、這個都會、啊。 如果係咁嘅情況，我就好認同咧，崔傑同我所講過啦，係會有好感啦、因為大家都係朝住一個啱嘅方向去嘛。咁、如果你話喂，我係刻意去扮一樣嘢出嚟嘅，咁嗰樣嘢咧。就多咗大家嘅想法啦，咁未必係一件好事啦，咁、就會反感啦。 都係嘅，即係都係嗰句咧，你啲嘢唔好，人哋就唔會學啦， 係、咯， 學先好啊嘛， 係啊。 所以咧，我中意江華嘅，我都中意，即係雖然江華扮 你而家係咪準備要學佢笑啦？ 真係唔係江華扮劉華，咁我都係覺得劉華好。 咁到底你係扮江華定扮劉華咧？ 我都分唔到。 即係 A 等於 B，B 又等於 C 咁樣。 太似啊！真係 嗱，但係。其實嗱，頭先所講可能係一啲習慣啦，甚至係一啲姿勢啦。其實簡單如譬如對方笑，你喺同一時間跟住佢笑咧，都會有嗰個默契同埋好感出咗嚟嘅。即係譬如大家可能對一樣嘢，即係哦，原來你都覺得好笑啊！咁大家喺同一個時間做出同一個反應咧，都會有嗰個好感咯。嗱，咁佢話咧，美國有個心理學家咧叫做譚雅沙特朗咧，曾經就做過一個嘅好感度嘅實驗。咁佢咧就將啲人咧。分成两个人一组，然后咧就指示其中一班小组咧就要模仿对方嘅姿势动作，另一班咧就冇俾任何嘅指示嘅。咁过咗十五分钟之后咧，就问下大家，即系啊，你觉得你哋 friend 唔 friend 啊？对对方有冇好感啊？咁结果咧，佢话有模仿大家姿势，即系有做到呢一个练习嘅测试者咧，对对方嘅好感度咧有大概73%，即系超过七成啦。咁、而喺冇模仿嘅一班咧，就65%。其实那个百分比就不是差很远，但是就有这个差别。但是另外也有一个日本电视节目也有说，如果你模仿一个女生的动作，佢係會對你有好感多啲，嗰、個情況咧係達至2-3倍嘅。 哇！ 即係個男士去模仿個女士，個女士反而對佢有好感。 啊，當然你唔係模仿佢搽唇膏啊，或者撥頭髮嗰啲啦。咁但係可能即係頭先所講佢嘅一啲，譬如嗜好啊，佢中意嘅食物啊，即係譬如我啱啱睇完個新聞，我想要炸魚薯條，因為咁啱嘅，我都係喎。咁樣 知咁多嗰啲電視劇嘅或者電影嘅劇情 咧，精忠追女仔第一集好似見。 你一定要了解咗嗰个女士有啲乜嘢兴趣，投其所好， 系 啦，咁你成功率就高啲啦， 系啦， 系啦。嗱，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嗰个讲说话速度啦，這个咧就系相对比较难啲嘅。头先你话精忠追女仔一，即系你食咩我食咩咁样，系啦，你着咩我着咩咁样，你着蓝色我又蓝色，好夹啊咁样，即系有默契啦。咁呢啲好简单啦，即系系啦，冇乜难度啊。但系再者难度升级啲，又能够提升你嘅好感咧，你可以尝试下睇下对方。讲说话嘅速度，這个咧，我觉得都 work 嘅，因为如果就我自己的经验嚟睇啦，如果对方讲嘅，即系我讲嘢，我觉得系算快嘅，或者中速啦，即系一定唔系慢嗰啲啦。当我遇到一啲新嘅朋友，佢讲嘢系比较慢嘅话咧。我是会有少少觉得好难继续倾偈嘅。 你会唔会迁就佢个速度？ 我又衰，好难喎、又真系，或者我会尝试慢少少咯。 如果听，如果想听阿崔杰同讲嘢慢，好容易嘅啫。你朝早6:00听晨光 Coffee Time， 系就会慢啲啦，系啦，就冇咁快啦。 今朝想同你分享嘅故 事咧，就 系、 但都唔算好慢。我自己听翻，我觉得都系中速嘅，即系正常嘅速度咯。因为有啲人讲嘢真系会慢啲，或者会停顿啊，即系嗰个速即系语速咧，唔系净止快同慢，有时佢。讲嘢嗰个中间唞气嘅位啊，嗰、个停顿位啊，都会令到你同佢会觉得有一个距离嘅。即系最简单就系话，一个讲嘢快，一个讲嘢慢，咁你就会 已經落了一個hashtag 就係話佢講嘢慢嘅，我講嘢快嘅。咁其實已經叫做區別咗你哋兩個人嘅距離啦嘛。 長啦已經。 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能夠觸摸到對方講嘢嘅啲神髓啦，可能有啲字眼啊或者語氣啊，而你又可以模仿到嘅話咧，佢喺根據呢一個嘅鏡像效應咧，係會產生到好感嘅。 呢個鏡像效應好啱追女仔用喎、 啊。係啊， 想加個注腳。只是啱追女仔啫，你喺辦公室千祈唔好用。 點解咧？ 如果你對住 好感、啊， 你對住老細，你千祈唔好做嘅嘢同老細一樣。記住啊，即係呢個係 大忌啊！ 以下犯上， 呢個大忌嚟嘅。做咩啊？ 咁你同事咧，同事之間可唔可以增進呢個好感咧？你覺得？ 亦唔覺得好得去邊嘅？即係我覺得，譬如話呢啲叫做乜鏡像效應呢啲咁樣咧、嗯，其實喺朋友之間咧就會好啲。如果你一牽涉到有利害關係咧。就會諗多好多嘢、 哦， 即係如果係我哋同同埋一個level 嘅、嗯，即係都係做打工嘅，咁、嗯、樣你就會覺得喂，你而家學我啊，咁佢就會覺得自身嘅地位受影響，因為如果你學到我，嗯、即係我做嘅你做到啦，咁我就會有對自己冇信心噶啦，咁我就唯有對你起降啦。如果我高級過你嘅。咁又係大件事喎，做咩？你想學我想坐我個位啊？咁你就等於個老闆一樣啫嘛。做咩？你而家我教你啲嘢，你而家學我啊？咁我仲想做老闆嘅？咁、嗯、即係有呢啲咁樣嘅利害關係牽涉其中咧，就會比較麻煩少少。 咁、哦、呢、哦、個戀愛又真係好似好啲，即係只係會投契， 冇唔同啊嘛， 冇諗咁多嘢啊。 我都聽到兩招啦，頭先、啊、有多幾招就更加好啊。係 啊， 下個禮拜下個禮拜二啦，同樣時間啦，辦公室心理學啊。 好啊。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一个新词语 ,STAN, stan。到底呢个字点解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执起不想写再见，算算有那个想见，只发觉世上还有太多可恋。这首歌应该抱怨，却教我从头冲了电。假使我要更爱目前，天天当做最终那天，天天当天朝会变，而明晨何其遥远。 S-T-A-N, stan, 这个字其实是一个合成字来的。stan 这个字本身是由 stalker, 跟踪狂和 fan, 粉丝所合成的。它的意思解作非常之热情、激动，而且可能会有怪异行为举动的疯狂粉丝。如果是形容其他人的话呢，这个字其实是有一点贬义的。因为佢突出咗一个粉丝嘅激动同埋怪异行为。不过如果呢个字调翻转头系形容自己嘅话咧，就可以突出到自己对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件事嘅热爱程度啦。例如，如果你好醉心于一套电影，你一样可以讲 I'm such a stan for the movie. I'm such a stan for the movie. 讲到呢度，我都不禁慨叹一句 I'm such a stan for linguistics.I'm such a stan for linguistics. 其实我林慧又何尝不是非常之热爱语言学同埋学语言呢？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嗱，崔杰同播呢一个声带咧，就正正呼应咗我跟住落嚟想讲嘅题目啦。 嗯， 因为咧想讲下小朋友， 系 你知啦，父母咧好多时都要绞尽脑汁咁样咧，去为咗照顾小朋友咧，就出一啲自己嘅心思同埋创意啦。嗱，譬如好似我自己细细个开始咧，我就记得我阿妈咧又成日帮我度高嘅，亦都会谂下啊，去到咁上下发育时期咧，有冇啲方法令到你可以高啲咧，或者系控制一下唔好食咁多嘢咧，即系惊住你大咗咧瘦唔翻啊，即系好多呢啲咁样嘅理论咧就会衍生出嚟嘅。 嗰啲喺缝墙度画一条界，一个月之后再画一画，睇有冇高度嗰啲咁样。 以前就用呢个方法嘅，因为以前屋企冇嗰个度高嗰个尺啊，系啦，而家就好兴咧买只长颈鹿喺屋企啊嘛， 咁咧粘喺墙度， 系啦，就睇下佢可以大概去到边咧就 mark 一 mark 咁样啦。咁我屋企都有呢一个装置嘅，有搵条胶纸喺个门框嗰度咧就贴住啦，就睇下阿女有冇高度。 我以为你话你自己添，我睇我自己有冇高啫咁样。 唔系，我而家开始睇下自己有冇矮度， 好似会水 咁样，咁快 惊啊嘛！有时都会即系谂下嘅咁，成日硬系觉得自己好似矮咗咁样啦。有时啊，咁啊讲紧咧就系因为咧啲父母咧好多时就会谂一啲方法令到啲小朋友，譬如食多啲啊，着多啲啊，譬如头先好似阿钟哥即系上次我哋录歌声带就讲话点样令小朋友戴口罩咧咁，咁啊以身作则啦咁。咁但系咧，我都唯独是一样嘢咧，就真系都几难搞嘅。嗱，你哋记唔记得你哋细个咧中唔中意食嘢噶？即系使唔使阿妈氹啊？搞好耐都食唔到一餐饭嗰啲。 而家都中意食啊，争住嚟食噶。 咁系 即系你冇转变嘅。 冇冇呢个冇转变。 我有转变，我细个系唔食嘢，我系含住啖饭噶。所以咧细个即系话你食饭翻学啦，即系仲系有屋企人睇住你食饭嘅时候咧，佢系。即係好猛嘅，我 feel 到佢嗰陣火咧喺背脊嗰度燒上嚟。你吞未啊？你吞未啊？咁我係唔知點解我細個咧係好揀飲擇食嘅，即係好多嘢都唔食嘅，雞蛋唔食啦，芝士唔食啦，番茄唔食啦，好多嘢都唔食 嘅。你淨係唔中意食呢幾樣嘢，即係中意食嘅嘢你就會搶住食嘅。 我都唔會搶住食嘅，其實我其實對食嘢係冇乜感興嘅，係啦。但係到大個咗之後咧，可能真係發育咧，跟住同埋知道呢個世間實在有太多嘅美食啦，係啦，跟住就發現。点解成日喺屋企会食猪腰饭噶？咁跟住就发现啊，都好多好嘢食啦，同埋口味系会变嘅，系啦，即系大个咗就觉得鸡蛋啊、芝士呢啲好好食咯。 哦，阿崔杰同你由几多岁开始中意翻自己自主去食嘢咧？ 我谂啊，小学五六年班啦，即系多开始有多啲零用钱可以喺街嗰度买唔同嘢食嘅时候咧，就会增进咗呢个食欲啦。 点解我咁问呢？因为我个女而家都同佢嘅状况一样嘅，都系含住啖饭。 啊、 我想到我要捱多几年，佢要捱到小学 五六年。 虽然我讲了很多次，即系细路仔唔食嘢咧，好容易解决嘅啫。 点咧？ 唔食咪唔好食咯。 系咯， 系咯，唔好食。 系 唔食唔好食。到佢真系要食嘅时候咧，佢自然会食噶啦。 系、 啊、 你阿妈细个冇饿过你？ 有，我试过有一次好深刻嘅，我冇食嘢。我唔知点解嗰日觉得好肚饿、 嗯， 然后我妈就话我落街食嘢啦，咁我跟住佢啦， 嗯、 跟住咧我系。本身我系嗌即系热可力咁样啦，但系佢嗰支热鲜奶嚟先咧，但我系从来都唔饮鲜奶，我抢咗佢支鲜奶嚟饮啊， 真系 work 噶， 但系即系一千零一次之后我都冇继续饮过鲜奶， 但起码你会， 但系嗰次系 搵嘢食啊嘛， 嗰个系直头系求生啊，即系野外求生嘅感觉啊，系会肚饿嘅真系， 即系我净话呢个方法咧，我同十个做父母嘅人讲咧，十个都 唔会咁做， 佢即刻会反驳你一句。你试下佢瘦咗或者咩咩啊，你就知噶啦。你都唔系做人阿爸，你点知啊？即系佢一定用呢句得翻我噶嘛。OK。 咁都系嘅，即系佢话饿坏咗个胃啊，或者饿到晕咗啊，咁点算啊？你依佢啊？ 真系咁样。 其实咧，钟哥呢个方法咧，我屋企人都有讲过嘅，但我哋大家咧喺围内已经讲咗好耐啦，但系都冇人做过。 冇人做 过。嗱，点解咁讲咧？因为咧，见到有一个咧，爸爸咧就发明咗一个新嘅叫做咧增肥神器。就俾自己嘅小朋友，咁啊咧啲小朋友咧，其實而家咧就好科學嘅，即係每一年咧，每一個歲數，每一次做檢查咧，都有一個叫做體重或者身高嘅成長表啊，即係個記錄表，睇下係咪成一條上升嘅直線嘅趨勢。咁啊，如果佢沿住嗰條線咧，即係譬如有時你如果喺啲數學咧畫 graph 你就知啦。如果條線咧飆得高過佢嗰個正常值咧，咁父母好開心啦，即係肥肥白白啦，係咪先？咁如果低過嗰個正常值咧，大家又好擔心，哎呀，點解好似唔夠重？就會有個咁樣嘅標準嘅。就算你望落去，明明覺得自己嘅仔女肥肥白白咧，但嗰條線咧。 唔知点解低过、啊，你都硬系觉得，哎呀，好似争咁啲嘢，系咪要谷肥啲咧？ 系咪水肿咋咁样？都唔系肉嚟嘅咁 啊！去完个厕所冇咗两磅 咗啦， 咁样啦。咁所以咧，呢个爸爸咧就因为觉得，哎呀，唔得啦，我个小朋友好似太瘦咁。嗱，佢其实咧，我望个图片咧，我真系唔觉得个 B B 系瘦嘅。尤其是讲真 ，B B 咧，你瘦极有个谱啊，即系除非你话真系可能好早产啊，或者真系有啲病痛嗰啲啦。咁佢一个正常嘅体重，只系咧佢真系搣唔到嗰个嗰条直线嗰个比例，佢可能系争啲咁样啦。咁于是咧，佢就好有心思咧，去买咗个增肥神器。嗱，点解叫增肥神器呢？因为呢个爸爸咧就声称自己读大学嘅时候咧，就系、是、用咗呢一个神器咧，令自己增咗20磅。 系咩嚟嘅咧？ 系一个啤酒嘅嗰、那个叫做喂酒器啊。即系你知有啲饮酒嘅器具咧，就系、是、譬如一个漏斗喺一端，跟住有条吸管咁样，即系好似人哋咧。外国玩啤酒比赛嗰啲啊，嗰啲漏斗杯，咁佢就用咗同一个方法，不过佢今次咧就用呢个杯嚟装奶。 咁、哦、一定要饮咁多，咁样啊？ 同埋佢慢慢，好似其实同你吊盐水嘅道理差唔多，佢慢慢流落嚟嘅时候咧，咁、你喺另一端，如果个小朋友就系啜住支饮管嘅话咧，咁、你咪好似唔觉一路喺度吸住嗰个动作 就 饮奶， 好似吊盐水喎， 系即有呢个咁嘅异曲同工嘅功效嘅咁， 系 咁佢就真系成功咧，令到佢个小朋友，因为佢嗰个系慢速咁样流落嚟啦，亦都系个份量好少嘅，你知譬如吊盐水都好少。咁啊，滴下滴下咁，佢就唔觉咧，真系好似人哋话斋咧，一日食多啲，一日食多啲咧，就将个食量就慢慢就增加咗，咁就将佢个正常嘅食量调节咗之后咧，佢个小朋友真系肯食多咗嘢喎，即系佢胃 胀 大 咗啦。 就系嗰个系咪真噶？食大咗个胃， 可能系真噶，真噶，我怀疑可能系真。 佢有弹性啊嘛，应该问下李医生就知啦。 系啊， 你有一排咧食少咗嘢咧，你个胃即系会，因为佢好似橡筋咁噶嘛。 系啊，依排如果食大咗个胃，就可能成日都好肚饿咁。你有冇觉得呢排特别成日容易肚？我钟哥， 我不嬲都系好容易肚饿嘅，其实我成日都同我一冇嘢食咧，我就会即系情绪欠佳。 佢 系啊，一冇嘢食我就情绪欠佳。 系啦，咁所以即系佢就用呢个方法啦。因为咧，其实我觉得咧，啲爸爸嘅创意咧，往往系比啲妈妈系劲嘅。点解咧？因为啲阿妈咧，通常咧细胆啲嘅，即系会觉得哎呀呢、這个唔得，嗰、那个唔得，惊个 B B 唔知即系得唔得噶？你咁样用呢啲方法，譬如之前咧网上成日流传一啲片段，系啲阿爸唔识帮个女梳。梳头咧，就 系 用吸尘机啊嘛， 吸起个 酱，然之后就揾条橡筋就喺个吸尘机个管度套翻落去，就梳到条马尾啦咁样。即系呢啲方法永远系啲阿爸先谂到出嚟，唔知点解阿妈系唔够胆咁做噶。 因为阿爸觉得啲细路得噶啦，嚟啊， 冇事嘅， 冇嗰份爱锡，冇嗰份细心啊嘛。 但系我觉得头先讲呢个神器咧，都同即系好多商家啊，去出一啲好靓嘅。碗碗碟碟啊，或者一啲水壶啊咁样，都有少少异曲同工之妙。就系咧，等当然头先个 B B 佢就唔识得拣啦，但系到你话三四岁、四五岁小朋友即系识得拣阶段啊，识得睇嘢嘅时候咧，你揾啲靓啲嘅嘢去吸引佢咧，佢可能真系会愿意食嘢或者饮嘢多啲。我好记得细个即系譬如你话饮水咁，我唔到而家都唔系好饮水啦。我每一次见到啲好靓嘅水壶咧，都话买咗呢个靓水壶咧，就会饮多啲水，即系可能未必会长时间维持到啦，但系起码都有嗰股冲劲。 其实我都系嗰句，唔使咁辛苦啊。你又即好多又系嗰啲父母咧， 又系制佢水啊嘛， 唔系制佢水嗱呢个，因为咧一定系一个循环嚟嘅，啲细路仔有好多咧。咪追住佢俾嘢佢食嘅，走走走走，系都唔肯食，即系攞住啖饭呢啲阿婆婆又好，嫲嫲又好咧，攞住啖饭追住个僆仔喂佢食，都唔肯食噶嘛。咁啊到佢大个，个细路仔大个咧，自然就调翻转，就会追住搵嘢食噶嘛。 点解咧？ 好奇怪嘅，等于同异性一样嘅啫。细路仔如果你系男仔咧，啲女仔追住佢嚟玩咧，我唔同你玩，女仔我唔同你玩。大个佢咪追翻女仔，一样嘅啫。人生就是一个循环嚟，永远就 系 咁。 所以其实讲到尾又系一个心理学，就是你越去逼佢咧，佢就 越 耍手令头，系啦。 你越系唔俾佢咧，佢就觉得嗰样嘢好，我要啊。 做唔做到啊？ 我做唔到，我反而头先满脑子喺度谂咧，因为崔健同你头先讲咗个诱因系话，因为大下阿妈俾多咗零用钱你，你先会食嘢。我而家期盼紧我个女今晚会唔会听到我哋咁讲，翻嚟阿妈阿 Kitty 姐姐话要俾钱 零用钱， 你想食多啲嘢。 俾錢啦、 啊。唔係，咁你都同佢講，好啊，你咪 Kitty 姐姐攞咯。 點知姐姐真係俾喎，開咗個頭。嗱，第二期就問媽媽啦。 你講補翻呢句又要 啊？係啊，咁啊，希望即係小朋友啊，食多啲嘢，快高長大啊。好啦，就嚟去到早上嘅九點鐘啦，室外氣温而家20度，相對濕度80%啊。咁啊，最高氣温咧大概去到24度嘅。 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荃湾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快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咁另外啦，九龙城回旋处近住码头涌道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九龙城回旋处一带咧就挤塞。咁最主要咧而家影响到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龙尾就喺御港湾啊。重复多次啦，九龙城回旋处近住码头涌道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九龙城回旋处一带挤塞啦。咁特别系影响咗太子道东出旺角方向挤塞，龙尾就喺御港湾。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处，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狮隧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上返大老山公路的支路呢就车多，龙尾在白石角。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和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深水湾。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早晨啊，今日咧阿欧先同大家讲讲美股表现啦。美股三大指数咧个别发展啊，道指咧曾经升651点嘅，但系咧盘中咧成为咗历史新高啦。但系收市咧升幅收窄啊，升306点啦，收报31802点啊。以科技股为主嘅纳斯达克指数咧就越跌越深咯，咁啊收报咧12609点啊，吓跌310点啊。标普500指数咧都跌20点啊。睇嚟咧今日啊港股方面咧要转稳咧，就要睇下一众科技股系咪都有继续下调嘅迹象啦。 2020东京奥运将会有33个嘅运动项目，其中一个咧系高尔夫球。唔知你认唔认识高尔夫球嘅计分方法或者术语呢？球手如果能够以相应的杆数完成特定的球动，就是叫做平标准杆。 小于相应干数一干的就叫做小鸟，小于相应干数两干的就叫做老鹰。啊，这些你都可能看新闻都听过的了。有人问，喂，个场地咁大，个波飞嚟飞去，万一唔小心击中其他人点算啊？嗱，球手个波如果唔小心击中其他人嘅话啦，将要罚加两杆嘅，并且重新打属于自己嘅波，随时因为波波打中人而输噶，所以咧练好啲先至好落场啦。啊，除咗高尔夫球之外，棒球都会有击中球员嘅情况出现噶。一旦投球手击中了击球手的话，击球手就可以保送一垒，还有机会拿一分添的。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功课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神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阿 J， 早晨啊 J， 早晨啊林慧， 哦你就好咯，身边有咁多朋友生日，咁咪可以成日都好开心咯。 系啊，咁我啲朋友都好好嘅。 啊，系咪真系到处都识到朋友咧？ 系噶，都算几多啦。 吓、啊，我知道你今个月咧就有几个朋友生日，你系想点唱俾佢哋听啦？ 系啊，嗱，我侄女咧就系旧年二月初九，即系新历嘅三月廿一号。 系。 生日，同埋我嘅老朋友咧，就系三月廿二号生日。 嗯，你都提早好多，点俾佢哋听，好有心 啊！哦，又好彩啦。咁同埋咧，我又点俾阿 Aurora 嗰啲同事听啦。 嗯， 同埋我啲识得阿 J 嗰啲朋友啦，例如阿冰姐啊、柯姑娘啊，同埋最紧要我女同埋我女婿啊。 系，点解最紧要系佢哋咧？ 因为是我的挚爱啊嘛， 哎呀，梗系咯，嗬，几时都是自己的宝贝是最宝贝 的系啊，真系 嘅。好啦，咁希望他哋个个都开开心心，生日快乐啦。 好啊，多谢你， 多谢你电话。 好， 拜拜。 昨日听不懂理智的讥讽，但是我决心不再迷蒙，从来没计算，从。无自控，分手的一刻，我便看通，如同行没法，孤单境界中，让负累再加深也无用，在余下旅程，谁会赠我星火千百种？这一刻，原来自己活法一样，海阔天高已经超过了想象。 9:11啊，早晨啊，李嘉仁医生。 早晨啊 ，Kitty， 你又做大胃王啊？ 大胃王 食搏命食， 而家系啦， 食嘅你都唔肥啊，咁叻。 瘦恩琪啊！ 哇，我食完之后都花同样嘅时间去做运动啊，有入有出先得噶嘛。 两样嘢啦，真系嗱，譬如你话食嘢咧，个一个习惯， 嗯 啊，有啲小朋友咧。在朝头早早餐呢真的不想吃的、 嗯、 你逼不到的。 是 的，去到我就算我中学 Form 1 Form 2， 什么吃早餐的啫，朝头早七点半就回到学校霸位打乒乓波，怎么会肚饿呢？真的不饿的。所以啲父母朝头早逼小朋友吃东西呢，我觉得不需要的。他肚饿 肚饿 自然 吃啊。 都是那招，肚饿吃的啦。 肚饿自然吃的啦。但是这一定要限制个时间。 嗯。 譬如有些小朋友可能吃饭吃成个几两个钟头。 好、 哦。有很多的。是啊。那不得的。一定要这么晨一教他。一个钟头最多给你了。不过收碗收东西。什么都不要给他吃，跟住不要说给饼干啊，给奶他喝啊。然后去到第二餐。再嚟訓練佢，嚇咁唔係你個幾兩個鐘頭啊，乜嘢都唔使做啊！啲大人 唔係可能佢想過一啲咧法國人嘅生活啊，即係慢活慢慢食咁樣。 法國餐四粒鐘先食完嘅，係啦。 唉，小朋友喺香港，你點可能做啲咁嘅事咧？快啲做功課啊！又要送上堂。 因为那个运动呢，刚才 Kitty 讲开运动呢，运动呢就好紧要，尤其我哋一睇返啲中年人啊，我哋讲啊，咁啊最近呢就有一个好大型嘅研究啊，有成1600个人係有一路睇住佢25年嘅，咁由50岁发觉呢，如果去到中年嘅係多啲运动，跟住25年后再睇下，咦，发觉我哋做呢个磁力共振喺个脑呢，发觉脑嘅退化，脑嘅缺血嘅情况呢係少好多㗎。所以话呢，真係人到中年呢，就係真係要注意运动做下。唔好话怕懒啊！呢样嘢就唔懒得噶。 但系如果我之前唔做，到咗中年之后先发觉，咦唔系，先开始做得唔得咧？ 得，梗系得噶啦， 即系唔会太迟噶嘛。 冇太迟噶呢样嘢，系冇太迟，应该去做噶，系嘛？好啦，咁啊，头先我喺度一路戴住个口罩，发觉眼镜好蒙。Kitty 就冇啲咁嘅問題啊， 係戴 con 嚟 啊，戴 con 啊嘛，係嘛？戴 con 啊，當然有 con 嘅問題啦。係，幫我哋話嗱，我哋好多時候戴眼鏡，我哋都好多時候戴個口罩咧蒙曬，因為所謂啲濕度高咗啊，啲水氣走出嚟啊，因為咧所有嘅口罩咧都令到吸入嘅空氣咧個濕度高咗。尤其咧出邊好凍啊咁樣咧，就仲犀利。好啦，但系呢样嘢有冇好处呢？其实有好处嘅，系啦，因为如果我哋戴口罩啊，呢个位置咧湿度高咧，咁啊令到咧我哋嗰度入边啊鼻孔啊嗰啲咁样嘅喐紧嗰啲毛咧吓，即系佢哋通常咧就会扫啲污糟嘢出去，扫啲病菌出去嘅。如果你湿度高咧，佢哋仲做得好啲嘅。咁所以话高湿度咧，是有利于身体的免疫力抵抗，帮手赶菌出去的。所以说呢，是不需要担心，唉，我成日蒙啊，这个口罩真的不好了。所有口罩都有这个问题。 咦，咁即係回南天身體好啲㗎喇，即係濕度高啲㗎喇。 呢樣嘢呢又好得意喎。頭先我哋喺出面都講緊啦，一到回南天個人就好攰。 好攰呀。 係啦，硬係春天不是讀書天，真係好啱。 又話要去濕呀。 係啦，嗱啲人去濕呀呢啲咁樣呢，我呢啲中醫嘅我就唔識呀，係咪？但係你喺西醫角度呢，如果你突然间个人好攰啊，诸如此类，我哋梗系 check 清楚你身体有冇事，会唔会你肝有事啊，有肾有事啊，又验一轮血啊，咁样好多时候都揾唔到咩特别原因嘅。咁啊，呢啲嘢咧，通常都系叫你多啲休息啊，饮食均衡啊。但系讲完好多时候，个个都系拗我头，点做咧咁样？咁所以话，亦都唔需要太担心吓。这个。天氣肯定係對個人有影響，但係而家咧好多都控制温度啦，譬如喺室內又乾爽啲啊，又唔使咁熱啊咁樣。我覺得現代科技咧係有幫助嘅，但係咧亦都係人都係人，我哋嘅醫學啊都係要進步。我哋而家其實真正嘅所謂西方醫學進步咧，都係呢100年嘅事嘅啫，係嘛？以前我哋好多嘢仲未知，好似好细个一个细细地嘅病毒咧，就搞到我哋鸡毛鸭血啦，已经系嘛？咁以后点样样咧，就真系唔知啊！咁啊，其中一样嘢咧，就系譬如我哋而家成日讲呢个小朋友翻唔翻学咧，系嘛？因为唔翻学咧，其实好大影响。对小朋友嚟讲，佢哋个学习咧，是差啲嘅，我覺得。仲有咧，對屋企嘅影響好大。譬如個媽可以以前啊 part time 去做下嘢啊，屋企收入好啲啊，而家唔得，要陪個小朋友一路 zoom 上堂，睇住佢又幫佢一齊做功課咁樣，喺一個經濟收入方面咧，又會有影響嘅。咁但係我哋係咪真係咁驚嘅咧？全世界好多国家，31个国家又全部学校关晒啊，有好多又系开放一啲咁多啊，嗰啲咁样。 其實呢而家數據睇返出嚟呢，喺學校造成呢個新冠病毒嘅爆發呢唔係多㗎。因為點解呢，如果係小朋友呢，佢哋比起大人嚟講，佢哋惹到嘅機會係少30%至50%嘅。 小朋友啊， 小朋友係少好多病。同時，但係同時呢，佢哋通常係如果有病呢，病徵係好輕，甚至乎所以話是没有病症的。咁佢哋嘅係咪真係咁好危险先，係咪嗱，点解如果一返學呢，小朋友第一次係如果惹到係好轻嘅病。另外呢，如果啲老师呢可以係成年人呢可以保护自己。即係做足晒一切嘅防御措施。其实个危险性係乜嘢呢，就係、是、譬如小朋友喺學校惹到，将呢个病毒带返屋企。俾爺爺嫲嫲啊，俾佢哋父母啊，反而呢個係仲緊要喎、因為佢哋冇事，點知爺爺嫲嫲咧就 有事啊？ 係啦，冇錯。咁啊，仲有咧，如果佢話係十歲以下咧，呢啲就算佢惹到病嘅咧，佢哋冇大人咁樣嘅傳染性咁高嘅，唔會啊周圍肥得咁緊要嘅啊。咁所以話呢、這個即係所謂翻學。唔翻學，然後要開放個學校咧，我覺得真係要唔使咁驚嘅。咁當然我哋一定要睇住個情況，睇住有冇爆發啦。如果小朋友啊或者老師一有病咧，有啲咩病徵咧，就唔好翻學。如果有事嘅話咧，就要點樣係追蹤者啊呢啲咁嘅。系統做得好啲咧，咁樣先可以令到學校安全啲咁得，等大家都可以放心啊！即係呢樣嘢咧，好緊要噶。 即係有啲家長們咧就話：，少少事唔緊要啦，照翻學啦。通常都即係唔想佢無端端冇咗一日翻學嘅時間啊嘛，就成日講呢句。咁希望奉勸家長們，特別喺呢啲即係疫情期間咧， 係啦，冇錯啦， 即係少少事。不如唞一唞先， 不如唞一唞先啦。但系呢个又系第二个古仔啦。压力啊，点样咧？学习压力咧，测验压力咧，唉，所以呢啲真系难讲。都系我哋嗰阵时以前嘅年代好，使乜惊啫？冇乜事。 都系咁噶啦， 唔使太紧张。另外一样嘢想讲一讲咧，就系生蛇嘅问题。生蛇咧系我哋小朋友。细个嗰阵时候惹到水痘，然后呢个水痘病毒咧就匿喺我哋神经线入边，唔知点解就走出嚟。咁多年咧，我哋都试下搵唔搵到生蛇喺面度啊，喺身度生蛇嘅原因嘅。咁但系发觉喺最近咧喺丹麦有一个好大型研究，都系搵唔到。最多年纪大咗，咁啊可能生蛇啦。另外免疫力低就生蛇啦，所以都系一个谜，同有冇饮酒啊、有冇食烟啊、肥胖啊、你运唔运动咧，全无关系嘅。但系又要小心一样嘢，原来咧啊，最近咧喺外国咧有个60岁嘅女士，佢一个胸部附近咧，咦，好似又皮肤又好似以前呢个生蛇嘅位置、哦。有啲皮肤硬咗啊，又红咗啊，跟住好似咦唔妥喎、啊，一睇医生，佢原来呢个嘢咧已经系有成4年噶啦，即系你呢个变化，然后就发觉咧，咦，原来嗰度生 cancer，个乳房嗰度生 cancer，因为由皮肤嗰度一路影响咗，咁就系、是、嗱、这个、呢个咧又好得意噶，即系点解系咁样，我哋都唔知道。但你千祈唔好以为哦，我以前生过蛇啦，都系生蛇啫，唔使理佢，冇乜事嘅。咁原来咧系可能有啲咁嘅事，系唔知点解而家系一个个案。咁发觉如果你生过蛇，嗰个地方有事咧，早啲去睇医生。因为如果你发觉我哋用特效药医咗之后都系唔好嘅话咧，有时唔该你就真系要睇睇啦。 系 啊，即系会唔会？所謂生 cancer 啦，就係呢啲，所以好多嘢咧都係要個病例啊，睇下有冇點樣可以 進步啲啊，令到啲人會好啲咁得噶。 李醫生，如果生過蛇咧，就算醫翻好咧，係咪啲人都話誒再翻發嘅都比較容易？ 所以而家係有呢個所謂生蛇嘅針，係、以前咧就係五十歲以上啊打針，而家有一隻喺美國嚟嘅係打兩次嘅。吓咁嘅有，即 系预防定系佢生咗蛇之后医治噶？ 预防， 预防 啊、 哦， 医治嘅嘢就有， 系 吓预防咧就系好紧要嘅，即系尤其有啲嘢我哋唔明白佢点解会再起， 嗯 吓咁、唯有系预防。咁啊新嘅咧，好似话听讲话咧，佢哋嘅保护力去到你八十几、九十岁嘅， 哦， 系啊，咁即系你五廿几岁打咁样，呢、个值得打噶， 嗯， 吓，因为有啲咧，如果生石喺块面嗰度生咧， 系 好痛的， 系系系， 吓第一次眼即系唔好睇啦，吓、啊，尤其女士咁样，哇，突然间中毛炎咁半边咁啊，点见人啊咁样，呢、个对个心理系好大。好大痛苦噶， 同埋系咪话即系就算即系每个人生蛇嘅位置唔同啦，佢要等佢痊愈嘅时间都可以即系争好远嘅，会唔会哇长达半年都未好翻咁，会唔会咧？ 嗱，如果喺个表征方面咧，喺块面啊、身啊嗰啲咧，唔使半年， 唔使半年， 但系喺有啲咧系痛好耐， 痛好耐， 痛得好紧要，痛到乜药都好似唔掂咧，有啲所谓叫做痛嘅。嘅 clinic 系 有噶，系医管局都有噶， 系 即系有啲痛症硬系搞佢唔掂，咁去嗰度、但系呢啲系好重症，亦都唔系咁易搞噶，咁所以我哋唯有都系希望预防，同埋系有啲咁嘅疫苗可以谂噶， 系。好，唔该晒李医生啊！咁、我哋就自己多啲了解一下， 多啲留意自己， 照顾下自己身体咯，系、 要啦，要啦， 系啊，多啲检查一下啦， 多啲检查，多啲运动啊， 系 啊，食嘢啊，适可而止咧， 系、知道，唔好做大胃王啊！ 好， 唔该晒李医生。 你唔中意我啊？点解咁讲咧？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 ，Kason 罗启生， 喂，早晨，早晨， 喂，出边所有同事都举起只手指啦， 赞你个蛋糕好食啊！ 因为 Kason 今日就整咗个叫做 organic 嘅蛋糕啊， 系啊， 好正啊呢、這个啊， 又健康， 系啊，希望你哋一阵间咧肠道都好通畅啦、 啊， 最好最想系咁啊， 系嘛、喂，咁今日咧就要睇下啦，啊，真系有一句说话叫慎言啊嘛。 是 但是呢啲人呢讲得唔好呢即係有懒音嗰啲呢就叫肾炎啊。 肾炎啊。 係啊。 肾发炎係咪 係啊、今日呢就医生如嚟呢会继续讲嘅肾炎啊。咁呢高血压呢就可能係肾炎嘅其中一个病征嚟。不过高血压好多嘢嘅病征嚟㗎啦。即係总之你有咩问题呢我发觉呢咁多种唔舒服里面呢除咗血压低唔会血压高之外呢大部分嘅嘢呢都话会血压高嘅。咁样呢就咁但係呢原来肾炎呢仲可以引致呢个心肌梗塞啊或者静脉栓塞㗎喎。吓呢啲并发症咁所以咧大家咧就可以咧睇今晚啊七点搭车嘅医生与你啊，了解多啲啦。咁另外咧就系有一个环节咧叫做医道，就唔系嗰个打身份证过关嗰个啊，系即系唯医之道，医道新知系啦。咁医道新知咧就系会讲下咩咧？有生物科技公司啊，利用呢个万能干细胞啊。啲万能干细胞咧系有啲似阿 O 嘅， 点解 咧？点样？ 你叫佢做乜都得噶。 哦， 初研禁片乜都得， 即系譬如话，佢本来系干细胞嚟嘅，我要将佢培养成为呢、一个骨髓嘅细胞，或者系成为呢一个血管嘅细胞咁样，都会整一大轮噶。系有啲净系种咗耳仔出嚟啊，咁样，只要佢咧就系改佢啊，搞佢咧，佢又会变第二种细胞嘅。 系， 咁咧就咧。製造出的基因和人類 相似嘅迷你心脏出嚟、哦。 嗯， 哇，咁而家咧迷你心脏咧可以咧用药啊药物咧去研发啊，大大减低咗呢个成本同埋时间啊。 嗯， 哇，真系犀利啊！整个人迷你心脏出嚟。喂，咁迷你心脏唔够，唔知会唔会可以加几个咧？ 有四个心脏，四个心脏，双引擎咁样系嘛？ 系啊， 好似我哋玩喇叭咁样咧， 即系好似咧嗰啲咩啊电动车咁咧，系咪？人哋以前是一副引擎输去啲辘嗰度，即系佢结果咧就个个辘都有自己有个摩打啊，真系。咁你幾好呢？咁另外睇睇日常八點半啦，日常八點半呢就會有區區小節啦。 嗯， 咁就係講下呢個灣仔區啦。嗱、哦、灣仔區呢富有人就好多啊。但係呢佢一啲呢就係、是、比較中下階層嘅人亦都唔少啊。佢之所以富有人多係因為呢佢計埋個山嗰部嘛。咁、 嗯、 樣。咁唐楼林立嘅地方呢家居垃圾周围都见到，所以呢鼠患啊蛇虫鼠蚁呢係问题都严重啊、 嗯、 你经济打小人都唔打得咁多啊，即係拍、嗯啊、即係经济打小人其实就係话想拍嗰啲虫㗎嘛，本来係啊，咁样就搞下搞下啦，咁究竟係点样完善该区啊呢啲咩嘅问题呢、 嗯、 今晚都可以睇下睇嘅。咁另外呢喺呢一个呢卫生方面呢嘅建设呢、啊古罗马真系犀利啊！ 嗯， 啊，即系大家就系谂住，喂，古罗马已经咧有呢一个马桶噶啦，啊，唔知个马桶系咪嚟自于罗马咧？即系大家咧就可以坐喺度咧如厕，不过佢哋就 open 啲，喺户外嘅， 露天广场 嘅时候咧，系啦，一路倾下偈啊，讲下呢个国家大事咁样噶。今晚历史二三事咧，九点半就可以睇睇古罗马啦。 唔该 ，Kason，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扩大优先接种群组，涵盖餐饮业人士同埋学校教职员等七类人士。今日上昼九点起，可以上网预约接种疫苗。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预约接种的新增优先群组人士需要提供公司发出的证明，至于街市从业员等较难有证明的人士，当局会宽松处理。他强调本港疫苗供应充足，新一批科兴疫苗亦都预计在今个月内到港，希望高风险人士尽快打针。聂德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接种疫苗之后有预期的严重副作用是药厂和专家的意料之内，他又相信当接种计划持续，当局会掌握个别病症的背景发病率，再和接种疫苗后的数据作比对，了解两者有没有关系。一名71岁男子上个星期三到私家医生诊所接种科兴疫苗之后不适，其后死亡。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说，男子没有重大病历，有待解剖确定死因。至于早前两宗死亡和两宗危殆个案，委员会召开会议之后说，他们分别有长期病患或者没有定期注射胰岛素而引致情况，认为事件和接种疫苗没有直接关系。昨晚被围封的尖沙咀华园大厦早上大约七点完成强制检测行动，有大约500名居民接受强制检测，当中没有发现确诊个案。政府人員正在受限區域內進行執法行動，已經接受檢測的人士出示陰性檢測結果的證明之後，可以經指定出口離開。當局亦都派員到訪大廈內大約520户，包括30多間賓館的大約180個房間，當中大約260户，包括大約100個賓館房間沒有人應門。部分是確診個案和已經接受隔離的住戶，亦都有可能部分單位是空置，政府會跟進。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显示，美国累计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数超过2900万，525000多人死亡。美国疾控中心发布新指引，已经全面接种疫苗人士可以同其他打咗疫苗的人不戴口罩在室内小规模聚会。根据新指引，已经接种疫苗人士亦都可以在不用戴口罩之下探访另一个家庭之中没有注射疫苗而属于低风险感染人士。美国至今有大约3000万人，即是9.2%的人口已经全面接种疫苗，接近5900万人，即是大约23%的成年人口至少注射一剂。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星期五大致天晴，日间温暖。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75点，跌63点，总成交金额154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0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9点，跌18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27.5元，跌15元；美团296元，跌12.4元。阿里巴巴220.8升2毫，小米集团21.15跌1.25元，中国平安99.35升1.4，建设银行6.67升1.1，汇丰控股48.95升1.2，友邦保险96.2跌3.5，药明生物78.4跌2.4，港交所441元跌9.7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日元109.14，瑞士法郎0.938，加元1.269，人民币6.54，英镑对美元1.381，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6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1。日经平均指数报28699点，跌43点。港金现价报1561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9.91美元，卖出1681.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就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的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马场对出。重复多次，就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的中线有交通意外，排到去马场。咁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快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是清理好啦。咁但系一带咧仲系车多，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近住油金头噶。重复多次。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着环宇海湾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是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屯门公路跟着油金头。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还有少少车龙，排到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东行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就车多，龙尾顺德中心；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亦都慢车，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军器厂街。咁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佛光街天桥去 翻红磡道方向车多，排到嘉围村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慢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伟业街嗰条支路咧，亦都车多，龙尾就喺九龙货仓。咁喺新界啦，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去深水湾，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Hey, look, ここにいるよいつでも Showtime 日本和韩国的合作组合烈焦出道不够一年，人气可以说非常厉害，除了出席各大倒数活动之外，同时也都得到很多厂商的代言合约。之前除了是有汽水的广告之外，最新也都有服装品牌找他们一起做代言。今次的歌曲烈焦也都是为日本的电信公司主唱新的主题歌曲 Popping Shaking。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Need You Popping Shaking。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云中。 今朝我想讲食餐饭啫。早几日我如常去嗰间快餐连锁店食早餐，系啊，通常我去开嗰间，我就会去嗰间。你可以话我闷嘅，但系我真系好怕试新嘢，因为唔知啲新嘢啱唔啱自己口味噶嘛。遇到啱嘅就话啫，如果唔中意，你就成朝因为食咗一个唔中意嘅早餐，搞到全日都闷闷不乐。嗰日我一样企喺个水牌前面，关心地系咁望，系咁望，望下食乜嘢早餐。系啊，其实我次次都系咁望嘅，唔知望乜嘢嘅，总之就系咁望啦。企喺度望咗好耐，最后都系叫翻个早餐 A。呢个世界你以为好多选择咩？其实系冇乜选择嘅。A 餐系鸡扒炒蛋 ，B 餐鸡扒煎蛋 ，C 餐系鱼柳炒蛋。D 餐鱼柳煎蛋 ，E 餐鱼柳煎蛋加肠仔 ，F 餐鱼柳鸡扒加肠仔煎蛋。其实嚟嚟去去都系得鸡蛋，争在你加唔加块鸡扒，同埋系咪想多一嚿鱼咯？个水牌就有咁长，写咁长，等你望足十几廿分钟，觉得好似好多选择咁。 我隔篱企咗一对年轻男女，佢哋喺度你一句我一句，讲紧究竟叫一个乜嘢配搭嘅早餐。我几想走埋去同佢哋讲，年轻人唔好浪费自己嘅青春，你哋嘅时间唔应该用喺呢度噶，俾啲心机读书啦，因为你喺呢度拣嚟拣去，最后只系多咗一嚿鱼。食完呢个咁多选择嘅早餐之后，翻公司做嘢，做到天昏地暗，觉得肚饿啦，继续食嘢咯。系啊，我同好多打工仔一样，翻放工时间唔系由个时钟话俾你听几点翻工几点放工，系由生理时钟话你知，即系未瞓醒就要开工，眼瞓仲未放得工。经过其中一间铺头，见到门口好大个牌写住三宝饭、四宝面、咖喱乌冬、芝士肠、特大鱼蛋、叉烧包，几多钱？几多钱？仲有常七 A B C， 冻饮加3.5，仲可以转即磨咖啡。心谂真系啱晒我，茶餐厅格局，仲有快餐店选择。谂住行入去嘅时候望一望，原来呢间唔系快餐店，亦唔系茶餐厅，望清楚系便利店。便利店几时变到好似茶餐厅、快餐店咁嘅？我突然之间觉得好混乱啊！而家嘅生活真系好混乱啊！当电话唔系电话，系一支电筒；当截的士唔使伸手截，系要用个 app 去截。当你以为佢系君子，点知佢系小人？全部嘢都好混乱。跟住我攞出具有电筒功能嘅手提电话，用 app 截咗一架的士。上车之后，车长问我：梁生系咪翻屋企啊？我话翻公司。突然觉得又翻公司，我留喺公司嘅时间多过留喺屋企啦。究竟公司系我屋企，还是我屋企已经变成我公司？全部嘢都好混乱。我都系想食餐饭啫，点解会搞到咁乱？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9:30，梁荣忠。 混乱，混乱，迷乱里我打转，何时能记忆中断？谁在脑里打圈，而令我快疯癫？可会跟你再痴恋？混乱。混乱，谁为我作打算？谁人能诉清思念？夜雨似在怨，长夜亦疲倦，哭千遍，哭千遍，我似疯癫。爱你，爱你，爱上你，是我心中的歌。的呼声在我心中散播，别再诱惑我，这痴恋的爱火燃着我，燃着我着了魔。爱你爱着你，令我苦楚增多，此刻哭千声，是我真心。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相信唔少人都知道淮山系一个好有益嘅食材。除咗要嚟煲汤同埋切片香煎之外，仲有啲乜嘢方法可以运用到淮山呢个食材，制造到美味嘅菜式呢？今朝早吹神厨房就同大家推介呢个充满和式风味嘅香煎淮山薄饼，只要几种简单嘅材料就可以整到呢个咁香口又有益嘅美食噶啦！ 食嘢之前不如呼吁个电话先啦， 梗系好啦， 晨过 morning call 等紧你嘅电话，1872388打个电话嚟啦。如果近排咧有朋友生日啊，咁、有啲结婚周年纪念啊，近排又开始多翻啲婚礼咯。虽然咧都有限聚啦，即系唔可以有好多亲朋戚友可以参与到，不过都要送上一个祝福啊。特别系、即系你请得 friend 嚟咧，就请唔到亲戚；请得亲戚嚟咧，请唔到 friend。咁所以咧啊，实会得失咗一啲朋友仔嘅。咁唔紧要啊，祝福咧。冇话嫌多嘅，所以透过大气电波咧都可以啦。打个电话嚟1872388等紧你嘅电话啦。 系晨光 morning call 而家接听你嘅电话啦。咁除咗咧可以打嚟点唱之外，仲可以做咩咧？梗系可以煮下嘢食啦，将你嘅拿手好菜咧献俾你嘅朋友仔啦。嗱、我想讲翻少少寻日个番茄先，因为我翻到去咧真系试咗啦。 系 咁，原来系 O K 好食嘅嗰个焗芝士番茄，咁、就系底一层茄子啦。煎香咗啦，我就落咗少少甜豉油啦，咁啊铺喺个盘嘅底，跟住上面咧就一层烟肉，跟住烟肉上面咧就一层番茄，番茄上面咧就再一层芝士，咁啊攞去焗咧，咁原来咧佢真系冇咗，即系我自己本身唔系好中意食番茄啦，冇咗番茄嗰一阵生生地嘅味道啊、再加上本身芝士好香浓啊嘛， 要落边一种芝士咧？又问一问咧，因为琴日呢个系日式。芝士茄子咁样焗埋一齐噶嘛，我记得咁样咩叫日式芝士，我都想Kitty 去讲多少少。 系，其实我嗰芝士就系芝士碎咯，即系一包你喺超 级 市场 买 嗰啲。即 系平时超级市 场 最 common 嗰啲咯，系啊。咁其实佢就做到个效果都 OK， 几好食嘅。咁、而今日呢一个嘅淮山煎饼咧，都系日式嘅做法，因为系买日式嘅淮山，将佢好简单咧磨成蓉啊。你搵过嗰啲即系磨蓉嗰啲器咧，咁好快好简单。不过一定千祈唔好好似我咁咧，我寻日又即系赌大小啦，喺度搏啦，会唔会唔痕咧？冇戴手套，即系点不知咧都系痕嘅。 我唔得啊！我淮山系我嘅敌人嚟嘅，原来因为过往嗰个礼拜六日我去朋友屋企食饭，就食咗啲叫做。黃金淮山啊，即係攞啲鹹蛋黃，跟住鋪咗喺面，跟住就再煎一煎，煎香佢。咁我好中意鹹蛋噶嘛，其實一食咧我已經係怒食啦，停唔到口啦。但係點不知咧，如果淮山咧冇完全 totally 煮熟咧，哇！我嗰晚痕到成身都， 哦係啊， 係我食完之後有少少反應，估計係食物敏感，所以你。崔神厨房开张咁耐，我基本上每一个都赞不绝口，同埋帮衬，呢个我真系唔够胆。 但 系 你嗰日食嗰个淮山有冇话系日本嘅淮山啦，定系内地 嘅 淮山？因为佢都有分别噶喎。 系咪啊？ 系啊，因为 你想我试多次啊？ 唔系，俾个资料你参考啫。因为日本嗰个淮山咧，佢 suppose 系可以生食嘅，所以你见到譬如你去日本食嗰啲淮山蓉饭咧，佢真系生磨咁就摆喺饭面噶啦嘛。咁呢个咧我都系买咗。日本的淮山它就会粗碌少少嘅。 Okay. 磨咗蓉之后我呢个就不是生食，我就是煎饼，你就打两只鸡蛋落去啦，跟住我就切了很多葱花，咁就捞埋，好像一个糊仔咁样，即系你幻想就是一个淮山蓉，佢代替了平时你煎饼嗰啲面粉，因为它有天然的黏液嘛，就可以将所有材料咧黐埋咗一齐啦。咁当然啦，你如果丰富啲，你可以再加其他少少虾粒啊等等都得啦，但系我自己觉得蛋同埋葱已经好香啦，咁再加埋淮山蓉，将佢咧煎成一个饼咧，都几香口。咁最后咧，我喺上面撒咗少少紫菜同埋芝麻，咁就几日式嘅，同埋个感觉食落去几健康咯。 系健康嘅，所以我先露食啫嘛，即系好过即系食淮山。 但 系 你用一个超级邪恶嘅方法去煮佢，就系呢个。 但都 OK 啊，其实真系好食噶。不过头先 Kitty 咁样讲咧，一讲淮山呢两个字咧， 怕怕 我已经痕啦，系。 已经 很难搞，难搞啊！即系发现到，不过呢个都是一个自己对自己身体的觉察嚟嘅、 啊。 有啲食物真系嘅，旧时你唔食，依家好中意食咁样。即系譬如芫茜咁啦，旧时有啲朋友哇，一闻到芫茜味又觉得好难顶啊，糖蒿啊嗰啲啊，依家人大咗就喜欢食。不过即系有啲食物就系细个好喜欢食，依家人大咗咧完全就唔想掂咁样咯。 即系身体有变化，呢、這个都啱嘅。 变化。大家即系睇下呢一味菜啱唔啱你食啦。 林慧的享乐时代， 哎呀，今日咧林慧的享乐时代咧，系时候要了解下我啲好拍档们啦。嗱，见你哋咧平时咧就个个都斯斯文文、规规矩矩、正正常常咁啦。今日想了解下你哋鲜为人知嘅一面啊。 嚟啊！ 好啊， 唔惊你， 你真系唔惊？咁第一个问你噶啦， 问啊！ 我今日想问你哋嘅怪癖啊， 有啊，好多怪癖噶， 你讲嚟听下。 譬如有咩怪癖咧？ 谂咁耐嘅又话好多，系啊， 讲啊， 系唔系有好多啊？但系我唔知可唔可以开咪讲出嚟。嗱，譬如我翻屋企咧，会尽量着好少衫、好少裤咯。 嗯， 系呢个系咪怪癖啊？ 但有着嘅。 有着噶，偶尔会唔着添，系、哦、啊， 偏睇。 我哋呢二人家庭冇乜所谓 啊, 啊， 即系放开束缚啊嘛，系咪先？ 闩埋门冇所谓， 系系、 啊啊、我听下， 但系唔好打开窗咯、啊， 系咯、 啊，冇窗，冇 窗帘， 冇窗噶，越监狱咁样，厕所有黑厕，系咪？所有都冇噶，密封空间嚟，密闭空间嚟噶，系啊，咁、 哦、 样，系啊，所以唔使惊，我自己见到自己都惊，系啊，所以都，但系有呢啲。咁嘅習慣啊，我唔形容為怪癖嘅。咩、哦、怪癖呢？怪癖就係你影響到人或者干擾到人，咁先為之怪癖啫嘛。如果你一個人自己獨處嘅時候冇怪癖可言嘅，你自己都唔接納你自己咧，冇、人接納到你。嗱、呢、這個周華山博士啊， 冇錯啊， 朝頭早好俾心機聽、啊， 做咩無端端問呢啲嘢啊？ 因為咧，我最近咧發現咗自己嗱、我點解會講話覺得係怪癖咧？嗱，喺我自己嘅定義咧，我又未覺得會去滋擾到人咁誇張嘅，但係可能喺人哋角度咧就会觉得，哦，你咁古怪嘅咁、即系可以系定义为一啲比较古怪，但系又冇乜伤害性嘅行为啦。咁嗱，我最近发现咧，有一次咧，我自己咧心情唔系咁好啦，咁啊同阿先生有两句嗌霎咁样啦。咁、我自己突然之间做咗一样嘢啫，嗱，我本身系好嬲嘅，但我突然做一个举动咧，我突然之间自己唔嬲喎。咁我就发觉啊，其实生活上面咧有好多时有呢啲咁样嘅。 咁都会出街， 你估我哋估唔估到咧？ 烂咗嗰张结婚相， 林慧，你估我哋估唔估到 咧？我估你哋一定估唔到。 嗯，真系好怪啊！ 你想唔想知系咩啊？ 我估下先。 啊，你估啊，你估。 剪烂你老公张信用卡。 咦，呢、這个都 OK 喎，下次我试下。 其实会唔会碌咗佢会好过剪烂？ 系啊， 哇，女人真系女人啊，哇， 我都谂住剪烂啫，剪烂可以申请过啊嘛，因为 佢碌仲惨过剪烂 啊，真系啊。 咪碌咗唔使申请过添，仲方便啦、 啊。点解做咗啲乜嘢你啊？ 我咧就系、是、嗱，真系好古怪嘅，你哋真系有心理准备喎。系、啦，呢、這个系我自己做嘅，即、就、系、是、个自发性嘅行为嚟嘅、就系我自己望住块镜。用獅子敲的方式嗌咗一下、我就唔嬲 咯。哦，好、怪啊！ 發泄出嚟啫， 你老公，你老公在唔在場嘅？ 在場啊！ 哦，咁你即係唔係望住塊鏡啦？ 咩就我望住塊鏡，佢在場係兩回事嚟喎，鐘哥。 你望住塊鏡，其實你即係嘈俾佢聽，嘈俾佢睇噶嘛。 哦， 如果佢唔喺度咧，嗱咁就另一件事啦。如果佢唔喺度，你都望住块镜，哇咁样， 系咯， 同佢喺度，你望住块镜，哇，两件事嚟噶。 但系唔系，我唔系对住佢，我真系对住自己。 仲衰啊！点 解咧？ 真系噶，即系如果你同个伴侣闹交咧，你兜口兜面闹佢，同你拧住面闹佢咧，其实男人觉得更难受， 多几条骨噶。 系啊系啊。 喂，狮子叫啫，冇语言可言。 你 系 老虎叫， 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啊！ 其实咧， 又唔系好怪，我又觉得 你唔觉得好怪啊？ 唔系好怪，正常啊！你发泄自己 嘅 开心啫嘛。 但你哋唔觉得唔讲嘢嘅发泄，自己净系对住块镜咁样嗷一声，好古怪咩？真系唔觉。 冇嘢。 唔系对唔对住块镜就睇下有冇镜啦。但系嗷一声就正常嘅，系啊。 咦，你哋个接受程度都几高喎。 系啊。 好啦，我哋去另一个生活议题。咁啊，讲下呢个咧，我觉得近来我都几留意一样嘢嘅，就系我都几困扰嘅，就系嗰个厕所入边个厕纸嘅摆法啊，即系到底你掹嘅时候咧，系向上，即系嗰格厕纸喺上面啊，定喺下面扯出嚟咧？呢、這个我有执着嘅，呢、這个我都定义为一个古怪嘅习惯。即系我如果见到个厕纸系调转咗，唔系我嗰个方向咧，我硬系即系忍唔住要将佢调翻转。 我都系噶， 呢、這个我都会嘅。呢、這个 其实冇乜所谓，最紧要系你屋企人系咪个个都唔同啫？ 系啊，我其实系个个都唔同。 呢、這个就麻烦， 我会逼佢哋同我一样。 哇，有得逼嘅咩？ 冇办法啊，呢、這个 黐住佢， 结癖嘅呢个 绑实佢。 其实有分嘅。即係如果你即係照計啊，如果你嗰個廁紙係向即係嗰個係向外嘅掹出嚟嘅話，唔喺裏邊啊，向外嘅其實係唔好嘅。 點解咧？ 好簡單嘅啫， 如果你話你嗰個廁紙有個蓋冚住嘅，就好啲咧，其實就冇分啦。 嗯， 但係有好多你擺卷廁紙喺度咧，係冇嗰個蓋冚住噶嘛。咁即係話 就咁扯嘅， 就咁扯嘅。咁即係話所有廁所裏邊嘅細菌就會好充裕嘅時間，慢慢停留咗喺張廁紙嘅表面。 係， 你掹出嚟用嘅時候，咪中曬咯。 哎呀， 如果你反轉頭喺裏邊掹咧。其實咧就即係佢面對到呢啲細菌嘅面啊，就會少啲啊嘛，相對。 哦、但係細菌會走嘅喎、 哦。相對嚟講啊嘛， 有咁啊，你講到 即係唔係真㗎？細菌即係你譬如所以點解話洗手你最好上埋手踭，因為其實你就算手乾淨，你之後都會走上去㗎嘛。 所以最好咧，如果你嗰個屋企嗰個廁紙咧，最好就有蓋式， 有蓋， 或者甚至乎係密封咗佢添，用嘅時候先攞出嚟就 最好咧，就揾個袋笠住卷廁紙，再擺落。个柜度要用嘅时候咧，就再拎翻。 系啦，咁但系咧呢个咧就 sorry 啊，即系如果你肚痛嘅时候就麻烦啲啦，即系你就忍唔住啦。究竟做边样先？哇，攞到嘢出嚟好忙。 同埋如果你唔记得咗挂翻出嚟，而有人去你屋企作客嘅话咧，就比较麻烦。 比较麻 烦 少少啦， 可能要带手机入去打翻俾你。咦，请问你卷厕纸喺边啊？咁啊。 嗱，不过少少时间咧，可以教多林伟一招啊。即系如果你下次又同老公撒屁，咁啊最好唔好啦，唔使嗌。 我咁自处好 唔 好 啦，唔使嗌嘅。 点啊？ 最大制造到恐惧就系一粒声都唔出。 哦，跟住好似冇嘢咁啊。 当冇嘢。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突然有感而发，想同大家讲啲嘢。 而家仲讲？ 忍唔住内心嘅澎湃，讲两句啫。 有咩想讲？可唔可以留翻阵间先讲啊？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明天再见。你想讲乜嘢啊？快啲讲啦！ 我想叫大家唔好行开，听10点钟新闻报道啫。